嘅时候话，因应个别老师涉及失德或者违法行为，局方有责任严肃跟进，保障学生安全同维护教师专业。又认为所谓白色恐怖嘅讲法系歪曲事实同煽动情绪，对此表示遗憾。天气方面。一道雨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横澜岛的能见度下降到5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本周中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建南、三月建南、香港建南、沙堤建南同海南到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海有中浪。南澳建南同三月建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34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1800米有雨。东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横麻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到800米有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咦，老公，部抽湿机抽得咁慢嘅？ 系哦，根据说明书讲，个隔尘网系要定期清理噶。 仲咁多电器插埋落同一个拖板度，好易负荷过重噶。 系啊，其实电器会有损耗，最紧要定期揾个有经验嘅电器师傅保养同维修，咁先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c.gov.hk 睇下啦，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7，咁啊，打开心机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仲有香港电台嘅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吓，6点到7点咧，就系两个台嘅联播时段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咧，继续都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啦，陪住你哋啦。今日咧就2019年12月20日啦，咁啊，出边啊有少少蒙蒙雨啦。其实今日即系朝头早嘅感觉咧，我觉得似春天多似冬天，即系又大雾啦，系咪？雨粉飞飞呀、啊、加上有少少冻冻地，不过最主要都因为太大雾，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春天回蓝天的感觉咧，系凉凉地、寒寒地嘅回蓝天的感觉噶吓。好啦，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5%啊。咁啊，空气方面咧，咁啊，属于咧空气质素啊，2至3低水平嘅，咁都系绿色嘅，即系表示咧出边嘅系雾嚟嘅，并唔系毒气嚟啊。咁啊，吸下两下咧，就觉得湿湿地，就唔会觉得咧系污浊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某程度上啊。 班。好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白元龙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时间对于你嚟讲系啲乜嘢嘅概念呢？时间飞逝嘅重要性，你又明白几多呢？老生常谈，其实呢啲嘅道理个个都知道，不过又有几多人真正体会得到呢？体会啲乜嘢呢？体会到原来我哋嘅成长啊，我哋嘅将来会系越来越少，而我哋嘅过去不断咁样累积，越嚟越多。当你明白到呢一种嘅道理嘅时候，你就更加知道时间嘅可贵。时间的而且确咧系一种重要嘅财富。上天非常之公平，对于时间嘅分配咧，无论你系乜嘢阶级嘅人，无论你系边一个人种，无论你系贫穷定系富贵，你每一天所得到嘅时间都系一样。问题你点样可以好好地善用每一日24小时呢？善用到嘅，你就可以掌控你自己嘅命运。呢一首嘅作品，每隔两秒， 啊，耐唔耐咧会喺风吹后人见到佢，佢系赵学而。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睇睇天气先啦吓，多云有一两阵嘅雨，部分地区能见度系颇低噶，咁啊最高嘅气温啊会大概去到2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咁啊本周中期天色渐转好转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6%，咁啊大家最关心嘅咧就系嗱，圣诞节啊过咗啦，唔紧要，仲有个元旦。元旦啊，咁啊12月31日嘅天气咧系点样咧？咁啊当日咧，哎呀争少少啦，都系落雨嘅。咁啊去到星期三嘅时间咧，先至咧会系有翻啲多云同埋有阳光。啊，到期时咧又可以咧就系再 update 一下大家啊，到底元旦嘅天气啊最新又会系点样咧吓？好啦，咁其实好快脆咧，都会去到农历新年。几时呢？今年嘅农历新年咧，咁啊将会喺呢一个嘅西历啊1月25日，1月25日，即系我哋而家哇，眨下眼过埋呢个2020年之后啦，三个星期到，咁啊1月25日就已经咧系大年初一啦。时间过得相当之快啊，所以咧更加要好好地把握时间。今日朝头早咧就唔系同大家讲农历新年，反而同大家讲下金箔。金箔咧，我哋一啲食材咧，有啲人将佢变成食材，然后咧喺一啲叫做高级嘅料理入边咧，都会见到金箔嘅。啊，细个咧即系乡下仔啊，就话啊，做咩发金啊？到食咗会死噶？唔会嘅，唔会嘅。高级料理入边咧，经常都会见得到咧，就系金箔嘅踪影。呢一片啊，金光闪闪嘅物体咧。可以添加在酒、糕点、蛋糕、咖啡、茶、火锅、调味品、化妆品，还有一些入肉剂入面的吧。用来做什么呢？提高这个商品或者料理的档次，显示出那种豪华的气派。啊，他们就希望可以做到喜庆洋洋的感觉。延年益寿咧，做唔做到我就唔知啦。美容到咧，我亦都唔知啦。金箔之所以豪华嘅象征啊，系因为啊，依据住咧就系欧盟规定啊，必须咧要系90%以上嘅纯度啊嘅金属。金箔嘅成品产生啊，必须咧就经过不断咁样去除打，至到咧就0.0001毫米呢一种叫做极薄啊，吹都可以吹得起嘅一种嘅状态。可以话咧，其实就十分考究啊，师傅嘅经验同埋力量、实力，呢、这个亦都咧就系金箔嘅售价贵嘅其中一个原因嚟嘅。毕竟啊，金箔咧就属于金属类嘅一种，其实人体啊摄取过多嘅金属咧就会造成负担，所以金箔特别摆喺嗰啲蛋糕啊、甜品啊、椰子糕上面嗰啲金箔嚟紧啦。嚟紧农历新年年糕咧，有阵时年糕上面咪见到中间个钉钉嗰度有啲金箔嘅，喂食唔食得噶？嗱，基本上啊，只有符合以上规格嘅，先至可以叫做金箔噶，亦都可以安心使用。因为啊，只有纯到90%以下嘅金箔啊，相对嚟讲咧，嗰啲嘅杂质成分咧先至会多噶，故此就不建议去到食用。所以叫得做金箔咧，咁啊佢自己本身都已经咧就有晒规定噶啦。不过金箔啊，亦都唔系一般啊日日常见到嘅食物或者食材咁讲啦。味道方面就冇乜嘅，最主要作用都系加强气势。加上如果你真系食咗呢一片小小嘅金箔咧，其实啊又唔系日日食啦，平均食呢一个嘅份量咧，极少嘅份量咧，可以迅速排出体外，对人体造成嘅负担咧，相对嚟讲其实系好细嘅啫。好啦，再搵搵先。至于食用金箔嘅功效啦， 自古以嚟啊，金箔入药咧都已经系好耐噶啦。啊，揭下，原来本草纲目入边亦都有记载过咧，你用金箔话到咧就系、是、坚骨髓，通呢一个嘅五脏邪气，服之神仙咁讲。好啦，最出名嗰啲金箔入药咧就系嗰啲乜乜牛黄丸啊，有十二味嘅中药组成嘅。金箔咧需要符合某一种嘅规格咧，先至可以叫做金箔。所以食用去嘅时间咧，时间咧嗰个嘅杂质啊，相对嚟讲咧系较少。食咗入去之后，金属亦都好快脆咧，可以排出体外。咁啊，呢个就科学讲嘅。咁希望大家即系识惯识啊！有阵时见到金箔，第一啊唔使惊，佢食得嘅。不过都唔好食太多啦，始终咧金属嘅嘢啊，所以你见到佢咧，除咗系贵之外啦，佢都好细心。每个年糕上面，每个椰子糕上面，只系放少少点缀下嗰种豪迈嘅感觉，就已经足够啦。唔想落金箔都有一种金嘅气势嘅话，不妨少说话多做事。少说话多做事，正正就系呢只歌嘅广东话版本，叫《沉默是金》。 谂谂，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走。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許冠傑加上張國榮版本《沉默是金》，室外温度19度，相對濕度96%。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我发现咗啦，如果你要成日都有正能量咧，睡眠系好足够噶。啊，有一个研究咧，都几值得咧大家去留意一下噶。一项嘅研究发现啊，咁啊有六分之一嘅伴侣啊，为咗瞓一个好觉咧，啊佢哋会选择咧分床瞓觉噶。话到咧就系夫妻分床瞓觉，令到身体更加健康啊，婚姻更加和睦。佢更加有从事咧就系睡眠研究35年嘅博士认为啊，三分之一嘅睡眠障碍其实就系由伴侣造成噶。啊，一项嘅调查发现啦，咁头先话过啦，六分之一嘅伴侣选择咧就分房瞓嘅，分床瞓啦吓，并唔系因为佢哋唔爱对方啊。而是因为受到可能另外一方的譬如鼻鼾声啦，是有没有转身啊，又或者对方迟过自己入睡影响睡眠质素等等啊。选择分床睡觉其实只是希望就有觉好睡。虽然呢一个报告就由床褥公司那里发布的，但亦都有专家表示认同这个调查结果，更加鼓励伴侣就分床去到睡觉添。即是如果你怕喐到对方的话，其实可能双人床就不要买了啊，买两张单人床砌埋一起。咁你喐嘅时候，咁你喐咯，咁对方起码个弹弓喐唔到啊，系嘛？阿博士咧就补充啦，佢哋就话到啊，睡眠唔好咧就影响工作表现、人际关系，更加会导致咧就体重增加，增加咧就系患上糖尿病同埋抑郁症嘅几率添。咁所以咧有阵时针边一头利咧？自己都唔知啦，但系有觉好瞓咧，的而且确咧喺现代嘅生活嚟讲咧系难嘅。 梦内倾心一吻，就算心动，现实可惜不配与你相拥。曾历于一刻的接触，哪管即将结束，已经满足。夜半再相依，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没法再相。 梦里面，自然爱海边冰。 位作品啊，嚟自邓紫棋嘅《睡公主》，真系温暖19度啊吓！而家我哋先听听咧，就系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阿富汗塔利班的管治机关同意在阿富汗境内暂时停火，但未有交代落实日期，美国暂时未有回应。分析说，对美国同塔利班之间正在谈判的和平协议来讲是好消息。华盛顿要求塔利班在签署和议之前必须先停火，同时希望塔利班承诺阿富汗不会成为恐怖组织的基地。报道说，假如和议成事，美国将撤走在阿富汗的部队，估计约有12,000人。美军部署在当地经已有18年，是美国史上时间最长的境外驻军。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军事打击一个被指杀死一名美国承办商的武装组织。国防部说，那个武装组织获伊朗在背后支持，又说美军今次行动打击了那个组织的5个据点，当中3个在伊拉克，2个在叙利亚，包括武器库、指挥部和控制中心。国防部没有详细交代采取了什么方式的军事行动，只是说已经削弱了那个组织日后对美国人和美国盟友伊拉克政府发动袭击的能力。乌克兰和亲俄分离分子交换俘虏涉及200人，乌克兰政府接收76人，亲俄分离分子据报接收大约124人。乌克兰和俄罗斯当局同意今次交换战俘，希望借此改善双方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半岛在俄罗斯支持下举行公投，民众支持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乌克兰政府、美国和欧盟等不承认公投结果，指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乌克兰因此和俄罗斯关系恶化。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接受内地传媒专访时说，如果觉得一个校长已经不能胜任，局方可以取消他的校长甚至教师资格，强调政府有法律权力但会谨慎行使。又说政府亦都可以将不好的教师抽出来。至于调整大学拨款，杨润雄说并非不可能，但牵涉影响大学的教育和研究项目，会先向校长了解需要什么帮助。教协批评杨润雄有如将校长置身于政治风眼之中。有中学校长认为有关言论令教育界感到很大压力。教联形容杨润雄的讲法是老生常谈，相信校长有智慧处理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本周中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每日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作小食。水果蔬菜2+3，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ERA 阿迪心中的小怪兽， 我这个就是坏了的三色机器人，它是负责处理一些污水，但是中间的滤芯坏了，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处理好一些水。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主题心中的小怪兽，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小朋友讲故事的影片参赛啦。 我们是 ERA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约定你。 CIBS 多没有成为日常， 矮小症即系一个骨骼嘅异常嘅发育，好多人都话呢个系遗传病啦，咁又啱一啲，又未必完全啱嘅。 异乡故事，行者的反思。 即系有啲人话你征服珠峰，其实唔系征服珠峰，系个大自然俾咗机会你能够喺某一个空间、某一个时间，你咁啱咁好彩可以上到去嘅啫。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六点三十六分啊，咁啊，继续打开心机，听紧二台，加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啊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二至到低水平啦。咁啊，见到出边啊多云啦，有一两阵嘅雨咁样，出边我头先五点几嘅时间咧就雨粉飞飞啦，咁啊，而家唔知点啦，可能都系差唔多，因为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道咧就能见到啊，咁啊都系。较低噶啦，颇低嘅，最高嘅气温啊，去到22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阵嘅风势，一两日嘅风势咧，都系颇大嘅。本周中期天色咧就渐转好转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天文台亦都话俾我哋知，原来一度嘅雨带咧正在覆盖住咧，就系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所以咧就有呢啲嘅感觉噶，雨纷飞飞啊，咁啊，譬如就系话到今朝嘅横澜岛嘅能见度咧，下降去到500米或者以下添，咁啊。如果是出海的朋友更加要留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了。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各位听众早晨，在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元浩陪着你们。香港有社会运动进行，是不是不少的年轻人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或者表态。负责咧就系有青业辅导热线嘅媒体辅导中心单位啊，佢哋就表示啦，反修例事件牵动咗咧就系年轻人嘅情绪啊。每当啊警方大规模去到拘捕示威者，出现流血、受伤事件等等嘅时候啦，求助嘅电话咧就会增加噶啦。喺过去半年啊，总共接获咧就系超过700宗嘅相关求助，当中37.5% 咧系受到中度嘅情绪困扰。更加咧就有抑郁症嘅症状添，另外有一成属于咧就系高度情绪困扰，具有自杀或者自残嘅倾向。佢哋话到啊，反修例引起嘅冲突啦，令到部分学生感觉得到悲伤、愤怒，冇办法专心学习。佢哋有啲甚至乎咧失去咗学习嘅动机。咁啊，中心建议家长咧应该咧就以子女嘅情绪健康为先。学业咧呢个时候咧就摆喺次要啦，给予时间、空间，等佢哋可以收拾心情。切记啊，千祈唔好咧就不断逼佢哋啊，令到佢哋咧就叫佢哋温习、温习、温书、温书。其实咧，仔女都系人嚟嘅，就唔系机械人，唔系揿个掣咧就即刻可以将情绪咧就转换晒所有唔同嘅毛嘅。中心由6月至11月收到743宗同反修例事件相关的求助，粗略统计6岁至24岁占了 43%， 24岁以上占了 21%， 其余就还未有分类的。按照整体的个案分析， 9.2% 的个案就是高度情绪困扰，中度情绪困扰占了 37.5%，个案咧有抑郁症状啦，就好似譬如失眠啦，冇乜食，冇乜胃口啊，退出社交嘅互动等等噶。一般情绪困扰咧占咗最大多数，达到 53.3%。 咁啊，个案嘅负面情绪属于咧就系短暂性，无需咧就系后续跟进嘅。中心亦都表示啊，呢段期间接收嘅求助电话数字比平常日子咧较多啊。年轻人情绪健康令人值得关注。佢哋话到啊，反修例事件直接或者间接咧影响咗学生嘅情绪，特别咧就系每当有大批示威者冲突，入边头先讲过啦，譬如被捕啊、受伤啊，求助电话咧就即刻会急升噶啦。他们指出了学生这些时候原来他们会感觉得到悲伤、愤怒，甚至乎产生一些罪疚感，令到他们难以学习和失去了就是学习的动机。他们举例了，有应届的考生上个月就打电话过去他们那里，他的朋友就说到被困在这个理工大学，对方更加向事主发短信说到就已经写了遗书，令到事主非常担心。咁考生坦言，如果呢位朋友咧，即系一有啲乜嘢事嘅话咧，佢都唔想咧就继续咧生存落去。中心解释啊，呢个事主透露咗自己咧就系前线嘅示威者嚟嘅，喺反修例事件入边承受住巨大嘅压力，失去咗咧就系学习嘅动机。即使收到学校嘅通知，因为咧就持续旷课，有机会被勒令退学，佢亦都变得咧就毫不在意、毫不在乎。佢觉得咧就冇动力去到翻学啦，因为就算翻到学校咧，都唔会有心机读书咁讲。中心指出，大部分的热线个案并非就前线的参与者来的，但是亦都会因为不断关注事态的发展，令到他们难以集中精神温习的。刚才讲过，他们都会产生罪疚感，他们觉得自己就对不住这班的前线的示威者，部分人更加就会对香港的前景感觉得到悲观，情绪变得更加低落，认为就是无需，完全不需要考好的事这样说。家长呢个时候咧就特别担心啦，啊，成日咧都想子女咧就收拾翻心情去到读书。不过真系提醒家长啦，咁啊呢个时候真系心理健康咧就第一，硬逼咧都冇用嘅，因为始终咧佢哋都系人嚟噶。中心继续解释啊，若果家长关心子女，了解佢哋个中嘅感受，首先咧就自己要保持冷静先，千祈唔好轻易咧就因为双方嘅政见或者对示威者嘅处事手法咧不一样，而从而咧就增加咗对大家嘅怨恨。父母应该持有开放嘅态度，先聆听子女嘅想法同埋感受，然后先至慢慢分享自己嘅睇法。千祈就唔好咧就活喺个平行时空入边，咁啊家庭对话咧。只是流於飲飲食食，令到子女覺得回到家好像被隔離咁樣，應該就正視呢一個嘅問題，好好地傾，咁啊問題先至可以解決嘅。出邊係雨粉飛飛啦，希望呢一種灰灰蒙蒙嘅心情同埋天氣可以好快吹散佢。 自身清空间 心看雾与风中散。 呢首歌嚟自 Karen 莫文蔚《冷雨》，落雨咧冻冻地唔紧要，最紧要咧就系多啲关心身边嘅朋友，咁啊无论乜嘢天气咧都唔需要担心，都唔需要惊啦，系咪？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哇，今日准备迎接新嘅一年嘅时候咧，我觉得作为大家翻工嘅朋友咧，一定要谂下一样嘢，有啲乜嘢喺自己今年入边食得最多、最好味、最容易整，或者咪咪昌介绍你嘅时候，呢个食谱经常都会用到呢一种嘅菜式，又符合到咧我哋连续讲咗两个星期嘅汤饭类别，可唔可以将佢变成一个新嘅菜式？去到迎接我哋未来嘅2020年呢？ 啊，你讲下讲下咧，呢个材料我又好似真系有都用过唔少喎。 系啊， 快靓正啊嘛， 快靓正。同埋呢个材料，我觉得咧，最霹雳嘅系咩呢？ 系 小弟以前做过日本餐啊嘛。 系 好啦，咁啊有两种唔同嘅食法嘅。 系 你只要拎住呢一个材料咧，咁啊攞住把刀切下佢，切片，或者切粒，切片同切粒，然后可以分别咧你喜欢嘅，有啲人中意落。落海盐，或者落咩盐，古灵精怪盐都得啦。有啲咧就中意落砂糖。 啊，砂糖， 砂糖呢个都有好特别嘅食法嚟嘅，即系而家就少咗，因为啲人已经惊卡路里。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就中意，原来落砂糖配呢一种嘅蔬菜咧，都有另外一种嘅感觉。系啦，所以今日咧，你话用呢、這、一个做呢个汤饭咧，我觉得咧令到我可以话系2019年一个好大嘅完结啊。好舒服嘅一个嘅完结，去到迈向我嘅未来。 系红当当嘅番茄， 冇错啦。嗱，话俾你听啦，迎接2020年嘅时间咧，有红当当番茄。 系 转个头啊，冇几个星期又喺度同你讲话过年，又系红当当。你呢个时候系咪？即系唔出番茄出乜嘢啊？ 系啊系啊，整个红当当嘅嘢嚟学下佢先。 但系咪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嗱，番茄处理啊好容易啦。就算我喺公司咧，我都可以自己拎住把生果刀，我切一个譬如日本式嘅番茄料理嘅。 系啊。 好啦，咁但系如果我用番茄去到做个汤饭，阿妹妹， 系 我冇理由翻工先舐咁 hea 喺度整。你唔系叫我攞嗰啲鸡汤，攞个番茄倒埋一齐微波炉叮，再㧬埋啲饭落去啊嘛？ 再簡單啲，我今次呢、這個 唔係啊嘛， 你係咪 嗱？我個都好 sorry 噶咯。 我一話俾你聽，番茄湯，你想象到個湯係點嘅樣咩？ 番茄湯，我紅色啦，一定 係 好啦。然後咧，啊、哦，我諗到啦， 你想象係乜咧？ 不過我講咗我嗰個先。 好， 我就覺得番茄湯咧，始終都係要煲一煲過佢嘅。 係。 系啦，即系可能我自己嘅份量就中意。如果你系要一碗正常份量嘅汤面或汤饭咁样啦，我可能都会落两个番茄，煲翻佢一阵间，即系滚佢一阵间啦，滚到啲番茄烂啦，跟住就可以倒落去。咁我就觉得个番茄味咧就好香浓啦。但系呢个方法咧，实在不能够喺公司嗰度做。有冇啲其他更加好嘅办法咧？ 其实你煲落，我而家都系教你要煲落嘅、 啊。 你煲好个汤，翻去叮翻热就得噶啦。但系我估咧，我一讲番茄汤咧，大家即刻系谂咧嗰啲红当当啊，番茄汁咁嘅样啊，番茄酱咁嘅样啊。今日我要推介大家嘅，并不是呢种番茄汤。 我夠膽講係日式啲嘅番茄湯。 日式啲嘅番茄湯。 係啊，喺度挑戰你我而家。嗱，首先係啦。 倒茄汁。 系唔系？ 唔系啊！ 零茄汁， 零茄汁。 点解我仲快呢？其实我想将个番茄啦，切，就切到佢薄片，食橙咁样，契咁咧，细。咁咧，我教过好多次大家，想煲得快嘅原理系咩？最紧要少水。 嗯。 嗰、那个煲咧，真系我谂，我当你两个番茄先算啦。你个煲水咧，大概其实一个人用一个大番茄都够噶啦。 嗯。 譬如你拣细粒嘅，你拣十粒八粒咁样嘅，系、啦，都得。咁、那个番茄咧，就我嗰个水咧喺个煲度，六面嗰啲煲咧。 啱啱浸滿個番茄， 啱啱浸滿個番茄就得噶啦， 即係好似煮飯咁樣。 係啦，千祈唔好多啊，然後勁大火。我話嘅，阿May話女主人話嘅，三分鐘乜都煲溶啊。 哇！ 你千祈唔好多水。個重點係，你太多水咧搞嚟搞去佢都未溶啊。 又唔好掛住吹啊。 係啦，三分鐘好快佢就好極速咁樣咧，啵咁啊啲番茄就即刻被撞擊啊。 嗯。 咁佢就會溶曬噶啦。 嗯。 就係咁啦。咁你覺得唔夠湯的話咧，你可以加少少湯，再加少少水。 嗯， 咁然后咧，我其实平时咧，因为我屋企一定会有两样嘢嘅， 嗯， 一就系昆布， 嗯，哦系昆布系啊， 二就系嗰啲干嘅菇啊， 嗯， 冬菇，日本冬菇干嘅， 嗯， 又或者意大利菇干嘅， 嗯， 咁咧我如果煮呢个番茄汤嘅时候咧，摆番茄嘅同时，我其实都会摆少少昆布或者摆嗰啲菇， 嗯， 咁咧就够噶啦， 昆布未必个个听众咧识得。點樣用啊？ 係 昆布咧，通常如果你係買，譬如日式超級市場買，通常一條好長嘅。 係 有啲人一煲嘅時候，發覺喂，篤嚟篤去都仲係硬喎。 係 咁，我哋個番茄係煲三分鐘啦。 係 嗰、那個咁嘅昆布咧，隨時可以煲好耐嘅。 係 係啦，咁我點樣去到拿捏嗰個位好咧？ 你話俾我聽啦，不如。我有去嘅啫，有其他方法嘅咩？ 剪细条啲， 系咯系咯系咯，你想即系个原理想出味啲，咪剪细条啲咯。系啦，我哋讲紧嘅昆布咧，就好似啲硬嘅腐竹咁嗰只啦，系咪？系啊，我都通常都会搣碎啲嘅，悭啲嘅个感觉，好似。 同埋昆布咧，其实可以将佢剪到一条条丝咁样， 系 咁佢即系吸水快咧，咁佢就会快啲涨 出味啦。 系啦，咁啊快啲出味，同埋咧佢嗰个即系叫做，因为剪咗好多面啊嘛， 系 咁佢嗰个表面面积咧，其实又多咗嘅， 多啲位出味咯， 系啦，多啲位出味嘅。咁所以就應該會快啲嘅，同埋嗰啲一條條絲之後可以食翻啊嘛。 冇錯，其實佢都會淋噶， 係啊， 即係唔會好似我哋未煲之前嗰種框框聲咁硬嘅，係啦。咁然後咧，其實個湯基本上就90% 完成噶啦。 嗯。 咁然後唯一一個調味就係日本嘅豉油啦。 日本嘅豉油， 即係我哋食面嗰啲豉油湯，就係加嗰啲豉油。 嗯。 呢個就係我今日想教大家嘅。番茄汤啦， 就咁将个豉油倒落个番茄汤入 边。系，我谂咧一个人嘅份量就大概系 一茶匙。 系啦系啦，或者睇下你嗰只咸味重啲定淡啲啦。我用开嗰只就差唔多系一汤羹咁嘅豉油嘅味道啦。 如果啲咩超浓口啊， 系啦系啦，就落少啲啦咁样。其实呢件事已经搞掂噶啦，就系咁噶啦。咁你当然如果你想，我系清汤嘅，谂住行清汤路线嘅，系啦。咁如果你想系任何蔬菜肉类即系菇类。类啊，譬如系杂菇啊，又得系啦，你摆啲鸡肉落去又得系啦，你摆我哋嗰啲打边炉嗰啲牛啊、肥牛啊，嗰啲打边炉嗰啲豚肉啊，仲掂，掂到不得了。咁如果你系预备用呢啲肉嘅话咧，就翻去叮嗰阵时咧，先将呢啲肉摆落个汤度一齐叮，就礼成噶啦。 哦，好嘢喎， 真系好好味，同埋好简单。 我又谂到个再可以令到呢个日式咧更加日式，系啦，提升个日式。 点咧？ 咁咧你头先就话将。那个汤咧就已经倒落嗰个饭嗰度啦，咁已经好靓啦，系咪先？咁啊，番茄味亦都好浓啦，入边有昆布喺度咧，因为已经煮过嘛， 系啊， 咁个饭自然已经好味啦。好啦，仲可以有啲咩办法再日式啲嘅咧？ 好紧张啊！ 预备一只生鸡蛋， 系 你明晒啦，就系喺翻工嘅时候，咁当然啦，你拎翻公司嘅时候咧，小心啲啦， 即系喺路上面打烂咗系嘛？ 咁你喺路上面打烂咗鸡蛋，你食你又冇得食，搞到自己舐咁轻，系啦。咁啊，除咗拎小心啲之外咧，最好攞个保鲜袋， 系 密实嗰只， 系真系万一烂咗都 系啦。你知有阵时搭车逼你唔想噶嘛， 系俾人哋拨咁样， 拨一声咁，你起码都唔使抹得咁辛苦啊。咁你就将嗰只鸡蛋咧，生鸡咧就咁打喺嗰个嘅汤饭面嗰度。 系啊， 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咧有两个食法嘅，因为你本身佢热啊嘛，你打咗个蛋之后咧，其实可能有啲人就中意行开一阵， 系 由佢自己喺度控翻热佢。 系啦， 系啦，另一个方法咧就系打完蛋之后咧就攞只筷子 即刻捞， 系啦，呢个就系。 即係兩種加咗雞蛋唔同嘅食法，然後可能市面上有一啲咧雜貨鋪可能都有，即係日式嘅雜貨鋪咧，佢有一包包好細包嗰啲木魚粉啊， 係啊係啊， 係啦，咁你每一包咧其實都係好少嘅啫，咁你咪開一包咁抌喺上邊， 哇！多謝你有貢獻啊！ 我夠膽講，你加咗呢個花神落去之後咧，你喺街買起碼賣到$80啊！ 今年圓滿結束啊！ 圓滿結束啊！ 多謝你啊！ 明年再見。每年嘅今日都系漫长，但去到年尾嘅时候，都系感觉原来每一年都过得好快。Rubber Band 七点前一首嘅作品《漫长》。 有一天，星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教我要怎么放不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明天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 以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本周中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 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阿一祝愿各位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同埋记得 Hanson 师兄祠堂 like 我哋嘅 page 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你好啊，我系你哋嘅邻居 Harry 哥哥。各位大邻居、小邻居，想唔想嚟我嘅变幻园一齐玩呢？芝麻姨我近近视，啊，仲有博士爱美丽姐姐同埋我啊，都等紧你哋一齐嚟唱歌、跳舞、玩游戏，仲有讲故仔、变魔术、做手工、做实验等等等等等啊！电视节目《Harry 哥哥好邻居四》，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7:15，港台电视31。 资讯科技专家 Bernie， 呢个适逢佳节，当前购物之前咧，其实都要留意啲网站究竟系咪可信性高。通常你喺网上购物咧，你就要俾到啲信用卡嘅资料啦。因为而家要开一个网店好容易啊，如果佢唔系可信嘅话咧，某程度上要冒充一个网店嚟攞你啲个人资料系好容易，所以呢样嘢要小心。 星期六早上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记者》。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出边啊1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6%噶吓，咁啊朝头早5:00我翻嚟嘅时间咧，就出边啊蒙蒙地啊，湿湿地啊，又落住啲雨粉啊，咁啊唔知道出边点咧，而家哦早晨啊！ 早晨，早晨，咁多位听众，星期一嘅早上，早晨，早晨，咁天气就即系麻麻地啦，咁啊落住毛毛雨，我翻嚟嘅时候咧雨就停咗啦。不过咧，究竟系停一阵啦，一阵间落翻咧，定还是今日长期都会毛毛雨咧，都唔知道。咁啊转个头先，详细啲同大家睇下天气啦。咁啊过往嗰、那个。weekend 咧，星期六咧天气都唔差嘅。 哦， 星期 日六真系好好啊！呢天系 星期日咧就基本上由朝落雨落到晚啦。如果你礼拜六嘅时候可以把握到、啊天气好， 我有啊， 咁咧就可以行下山啊。 你自己有冇礼拜六 山野之间？我反而冇喎，兩日都唔喺香港嗰度度過啊，咁、去咗一個地方，咁但係都揾嚟一則嘅新聞咧，同大家朝頭早咧短短地咁樣分享一下啦。 就係話咧，好多人咧，依家咪去大堂嗰度上紅葉嘅， 係啊， 咁啊亂咁泊車啊，阻住曬成條咧大堂嘅道路啊嚇，咁令到咧好多巴士咧都唔可以咧上到去山上邊咁樣， 嗯、 即係早上個禮拜 上到㗎。巴士上都上， 系啊，因为上个礼拜咪讲话有红叶专车嘅，咁咪系一啲巴士嚟嘅，咁啊嗰啲巴士咧就系喺西铁站嗰度接啲人上去啦，咁啊有转乘优惠添，仲好似有讲过咁样，咁但系更加多市民就自己揸车咧上去大堂嗰度上红叶，因为个红叶指数都好高下咁样，咁、 嗯、 但系咧途中就有啲朋友乱咁泊车啦，都知道嗰条路咧系单程路嚟嘅，咁咧只要咧有两三架车咧就咁泊咗喺度咧就。会啊，令到成条路咧系啦，都 block 住咗啦。咁所以揾嚟咧一啲啊，大家去郊游嘅时候咧，都唔想见到或者咧，千祈唔好做啊神憎鬼厌嘅嘢啦。第一样咧就系乱咁泊车啦，咁样，因为咧你一架车咧就可能啊载住两个人嗰啲开篷车啊，开篷车， 开篷车 啊，载住两个人，人哋一架巴士啊载住百几人，你两个人咧就挡住百几人上山，咁啊几咁唔好咧？咁啊第二咧。就是、有些朋友仔咧，中意一路揸车啊，一路喂马骝嘅，即系特别喺系咪金山郊野公园或者城门水塘嗰啲位啦？咁、 哦、 啊，有些朋友就一路揸车绕个圈咁样咧，咁佢哋咧又好惊马骝。 好奇怪，我星期六咧， 但又要喂马骝。 我喺西贡嗰边啊嘛， 都见到马骝系咪？ 好远嘅，同马骝山 系， 我竟然见到。见到一只马骝， 好简单啫！ 我真系好奇怪，心谂哇，移民啊佢。 西贡近唔近你屋企啊？ 唔近。 你点解会去咗西贡啊？ 因为去行山。 系啦，马骝都系咁。 哦。 点解佢会去咗西贡、 啊？ 因为佢都去咗 行 山，佢都可以噶、 啊。哇！你真系一语道破。 系啦，估计系咁。系、啊、你话乱讲又好，真心又好，咁佢都可以有行山嘅权利 啊嘛。系啊，佢都有兴趣噶嘛。 系啦，嗱，喂，一路揸车一路喂。唔专心揸车已经唔好啦，你一路揸车就一路抌啲嘢出去喂马骝咧，跟住就即刻搞埋个玻璃窗啊，即系揿翻个窗咧，咁你观察佢就唔好之中嘅唔好，咁啊最后讲埋呢一个咧就系咧，喂唔好乱咁抌垃圾， 呢个一定啦， 系啊，依家咧见到路面上边咧就可能本身都真系多嗰啲障碍物啊，大家咧唔觉咧。就再抌多啲垃圾， 哎， 唔紧要啦，前面有个雪糕都冇人清啦，我抌张雪糕嘅包装纸有乜所谓？我估啲人系咁嘅心态，所以特别咧喺路面上面见到一啲咧古怪嘅垃圾啊，即系譬如汽水罐啊咁样，咁。大家知道汽水罐呢样嘢，一定系啲人饮完之后顺手即刻抌出去啊！嗰啲食烟嗰啲烟包嗰啲，嗰啲就唔存在，唔系用呢啲土路啊嘛！ 我都明白。 咁所以咧，就 有阵时喺高速公路见到好多古灵精怪嘅， 系啊， 有啲嘢见到我心寒嘅， 系， 即系例如见到对鞋咁样，一只鞋咁无啦啦高速公路见到只鞋， 系咯，好怪、啊， 即系你一定有啲好恐怖嘅联想噶嘛， 好怪、啊， 好老者咁样，点会有只鞋喺度？ 咁如果有啲朋友咧，真系见到，哇，前面架车咧，哇，食完嗰啲零食包装啊，或者咧，哇，抹完嗰啲鼻涕纸巾啊，就咁抌出车出边啊，咁样咧，就鼓励大家咧，见到呢个情况咧，先记低个车牌，譬如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样啦， 嗯。 跟住咧，再打一个电话，四个字， 1823， 系1823，投诉嘅， 打乜都得嘅1823。 咁啊，车主咧就有机会咧被惩罚噶啦，咁样。 系。 咁至于惩罚咩？咁就我自己唔知啊，好似系罚款嘅咁样。 等人咪1000蚊咯，系咪乱 咁？1000蚊都好啊，好过佢系咁乱咁抌垃圾喎。香港真系又要用翻七八十年代嗰句说话，会变成臭港噶啦。 哇！呢句真系好多年冇听啦。 系啊，所以大家都要爱惜香港。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咁啊又揾嚟 Didi 咯 ，Didi 早晨啊 ，Didi 早晨 ，Didi 都去行山啦、 啊， 礼拜六 开心啊， 因为我撞到佢， 系咩？ 撞到我第一次去大埔墟撞到佢、 啊， 我又行完山，佢又行完山，跟住喺大埔撞到佢， 系唔错个地方。嗱，我哋咧今日嘅交通咧真系好好嘅，全部嘅隧道路面都大致正常嘅、 啊，正啊正啊， 咁都提一提大家啦，公展会咧个封路啊，封到听日嘅12月31日维园。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啦，东角道啦，百德新街以西的基利佐治街，由中午的12点钟啦。 到午夜嘅十二点钟啊，改翻时间先，应该系下昼嘅四点钟到午夜嘅十二点钟咧，都系会做行人专用区嘅。 嗯， 系 啊，冇啦，咁哇，好少喎、 啊。系啊，所以我话希望喺个路路畅通，因为而家仲系放紧假啊嘛，学校，咁、啊、所以咧路面就比较静啲啦。 路路畅通，净系叫做翻学嘅人放假啦，可能翻工嘅你都请埋、嗯，譬如三十号、三十一号啊，跟住、 啊、 做个跨年嘅效应，请五日假咁。 系啊，系啊，系啊， 朋友都飞咗，真系 啱啊。 啱啊！阿欧啊，我听到你咁讲咧，我就系惊好多人去大堂睇红叶，所以我就走咗去咧乌胶，系大堂啊，系个大堂。哎呀，差啲讲错，做个正音俾人闹嘅大堂。咁咧 又唔会俾人闹嘅，不过大家 sense 唔到咯，系咪？因为 俾人顶人秒 啊，系啊，俾高层闹咁啊，唔会啊。呢个我哋做呢行啊，唔可以咁噶嘛。 呢个都系一个约定俗成嚟嘅。 系啊，咁你做嗰行业专业，其实真系唔可以咁样嘅，啱嘅，啱嘅。咁我咧就冇。我就係知道啊，我會驚到驚大堂咧好多人去睇啊，所以走咗去烏蛟騰睇紅葉咯。 啊，烏蛟騰都有紅葉啊！ 哇，有啊，靚啊！係 咩？ 係 咩？ 係啊！ 烏蛟騰邊個？我聽你 上網 search 可以。 我聽你講話，其實嗰度平路嚟啫喎，因為 沿途平路好舒服。 雖然烏蛟騰喺我屋企隔離啦，但我就比較上少行，因為咧我揾親烏蛟騰嗰啲路咧。都是上落幾百米嘅啦，七百、八百啊咁樣，我就哇見到 Didi 嘅時候 ，Didi 同我講話佢烏蛟騰，我諗住你真係喺山嗰度翹飛喎。 我唔係啊，好好行噶，平路嚟啫嘛。 有冇路線提供咧？ 啊有啊，你唔係你唔使問 Didi 嘅，你一上網就睇到啦。 烏蛟騰紅葉咁又出嚟咁 啊？係啊，隱世好地方，好彩我同事啊，我 依家講你自由講完都唔會隱世啦。 咁咪嘅分享下咯，其實就唔使堆曬喺大堂咯，係咪？我最驚人哋塞車啦。 都多嘅嗰度係嘛？ 嗱，佢有幾？幾棵嘅咁就唔係太多嘅，幾棵但係都好靚咯，感受下氣氛啫。 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睇，哇！即係幾棵盛放嘅一啲紅葉啊，盛開紅葉，你梗係去日本啊、南韓啊、加拿大啊咁嗰啲，喂，即係一片紅色嘅海咁樣。咁但係香港有陣時係乜都沾染一啲啦，係啊，唔通你去到冬日美食節嗰啲啊，全部都係美食咩？即係你叫做有個話題或者有個活動，一家大細去下嘅啫。 啊，順便去行下山都幾開心啊！第一次發現呢條路線喎，唔錯唔錯。好多人去行，好多人去睇嘅都， 哦、 但系就未至於太過擠迫咯。因為我早啊，我哋好早，我哋七點幾就出發啦。 係 朝頭早， 係我都係七點幾出發嗰日朝頭早。 係啊，所以越晏越多人。到我回頭搭翻車走，已經見到好多人啦。 哦， 就係見到小白啦，回頭搭翻車走。 回頭搭翻車喺商場撞到佢， 我同佢都 係 行完啦嗰陣時嘅， 係啊， 唔錯啊，都幾開心嘅。好耐冇行啦，行翻山。 咁你睇下一月一號嘅時候會唔會行啲元旦山咯？ 元旦山一月一號，咦，我又冇諗過。 諗下咯，而家諗仲有時間，三十。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咧，我哋有 Barbie 喺出边啦。早晨啊 ，Barbie。 系 Barbie，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今日出边啊，天气点啊？蒙蒙地喎，好似。 哇，真系点点蒙蒙地啊！我自己呢边咧，嗱，我喺沙田啦，咁啊落住雨啦，咁啊而且咧，其实前日咧就唔大雨嘅，雨粉粉嘅啫。咁但系咧呢一种雨粉粉反而系令到你嘅视野好唔清晰啊！即系斋系行行人路咧，自己都要好小心啊！一来咧就系、是、即系个路面都好湿滑啦。咁啊，二来咧就系、是、因为大家如果都要擔住遮嘅時候咧，咁啊嗰條路就顯得窄咗噶啦嘛，因為以前咧人行人咧就 OK 啦，闊落啲啦。咁但係如果個個都擔住遮咧，咁大家都小心翼翼嘅。咁啊同埋咧路面上咧都見到係濕滑嘅，咁所以我見到咧駕駛人士都好醒目嘅，都係比較慢仔咗，冇咁急啦。轉彎位咧都慢慢轉啊。咁啊，所以我覺得今朝早咧大家情況都非常之忍讓啦。咁但係咧就真係記得啦，如果咧今朝早未出門口嘅你咧，記得一定要帶把遮啊。係 係係。 出門口而冇帶遮咧就～自己唯有揾啲路冇咁多雨淋到嘅行。 系啦，除咗大遮之外咧，嗱，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啊19度啦，咁啊，其实就唔算系特别凉嘅，但系会唔会因为冇太阳，觉得呢个即系出边寒寒地咁样嘅感觉咧？ 嗱，其实咧你系会觉得好似入咗一间冷气房咁嘅感觉啫。咁、 哦、 但系由于咧今朝早咧冇乜风啊，咁所以咧就唔会觉得好冻嘅。咁、所以我觉得暂时都系一个舒服嘅天气嚟嘅。 嗯，好啦，明白晒，唔该晒 ，Barbie。咁啊，你自己都担遮啦，唔好挂住提听众攞遮，自己唔记得咗攞啊。 好啦，好啦， 转头查下你个袋啫，睇有冇带遮啊。好啦，转头再见啦，唔该晒 ，Barbie。详尽嘅天气方面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嘅，部分地区能见度系颇低嘅，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风势系颇大啊，呢一两日啊大雾先，跟住一两日咧又颇大，吹翻走嗰啲雾。咁啊，本周中期啊啱啦，本周中期吹完之后咧，天色啊逐渐好转啦。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嘅。今天早上啊，先听听而家嘅晨光大学啊。好啊，晨光大学咧就嚟紧嘅，啊，我哋咧就即刻可以听得到噶啦，啊，有阵时啲嘢咧，基建嘅嘢就好难估嘅，你点估到 SD 卡會輕機，我就好少試過嘅，係啦，即刻要換個第二部機先啦嚇。好，再嚟個 Take Two 神光大學。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神光大學。 星期一朝早嘅神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有我哋今朝早嘅教授啊 ，Andy 何安达，早晨啊！ 早晨，芭比，各位早晨。 嗯 ，Andy 啊，你对于咧自己嘅一啲咧网上嘅私隐保密咧，做得好唔好嘅咧？ 我觉得都唔够嘅， 好似点做得好足都系仲系唔够。 系啊，因为即系始终咧，即系你只要喺网上高系去嗰啲社交网站啊，诸之类咧，总会留低啲足迹嘅。 系， 如果大家记得咧，其实冇几耐之前嘅事嘅。是2018年咧三月一單好大嘅新聞啊，當時爆咗出嚟，就有個所謂吹哨者啦，就係講話咧，即係 Facebook 咧就同間英國嘅公司啊，就即係有啲合作嘅，中間有啲安排咁樣啦，結果將5800萬個佢用戶嘅資料咧。就是在大家不知情的情況底下咧，就俾呢間公司咧就用咗嚟，用咗喺選舉啊，用咗喺其他啲用途上高。咁最後咧就係好大件事啊！當時就將呢單新聞係爆出嚟嘅時候咧，就牽涉到美國總統嘅大選啦，即係特朗普係點解會贏啦，同埋英國咧點解會脫歐咧？原來全部都關呢間公司同埋臉書嘅事。咁我哋講緊呢間公司個名咧就叫做 Cambridge Analytica 啦。咁佢叫做 Cambridge 咧，就好似劍橋大學好有關係咁，其實係冇關係嘅完全。咁講翻轉頭咧，即係點解而家呢個故仔又好似最近啲國際媒體咧又再攞翻出嚟講咁樣？就因為個吹哨者咧曾經喺呢間劍橋分析公司度做過啦。佢個名叫 Christopher Wiley， 今年30歲啫，即係已經過咗兩年都仲係30歲啫。咁佢當時咧就係即係。將個經歷咧，就最近咧就寫翻本書出嚟。咁其中有一即係本書有一個有一課咧，叫做 Coming Out 啦。就好值得睇嘅，即係好似睇小説咁樣嘅。就將佢成個點樣係同個記者接觸，到最後有新聞係爆咗出嚟咧，係講翻出嚟。咁佢話咧，原來當時其實唔係佢自己都覺得話好難。即係佢就將呢啲資料咧，就曾經係講過係俾加拿大、英國同埋美國嘅相關嘅政府人士聽，但冇人睬佢。咁但係咧，就有朝一日咧，就係突然之間有一個英國嘅衛報集團底下嘅記者啦，即係女記者，叫做 Carol， 就打電話俾佢，即係佢就話我做開呢只。管制你關於呢間公司嘅，就知道你喺以前喺嗰度做過，就想訪問你咁樣。咁佢開頭都係有啲擔心嘅，咁但係即係傾傾下咧，就覺得啊呢、這個記者都幾可信喎，咁樣 可以和盤托出啦。 咁傾咗好耐之後咧，即係其實係講咗係2-3個月啦，都冇乜大嘅進展。即係因為佢始終都驚咧，係即係。一出嘅時候咧，會俾好多大公司告噶嘛。 梗係啦。 咁咧，佢就揾咗個好彩，揾咗個好叻嘅律師。個律師咧就教佢話：你英國嘅喺呢方面嘅法律比較嚴嘅，即係誹謗啊咁嗰啲啦。咁美國咧有一個第一修正案啊嘛。不如咧你揾多一間美國嘅媒體咧一齊做咧喺嗰邊講咧。可能會寬鬆啲喎，容易啲喎咁樣。咁呢個律師咧就教咗佢，不如你揾《紐約時報》啦。咁好啦，咁就變咗咧，就《衛報》同《紐約時報》之間咧，就有一個安排，就大家同時一齊出呢只故仔。不過諗下咧，又覺得個女記者 Carol 咧，就覺得咦，淨係咁樣，我哋都要問翻當事人嘅，即係呢間劍橋分析嘅嘅老闆先得㗎。呢個老闆叫做 Alexander Nix NIX。咁佢哋又諗，即係個記者又諗，如果我就咁問佢，梗係否認曬㗎啦。 係啦， 而且你一問佢咧，都所有嗰啲資料咧，佢會 收埋曬，係啦， 係啊，即係將隻手洗翻乾淨嘅喎，咁點算咧？咁樣，咁佢就話啊，不如咧，就揾多個媒體，就揾咗個 Channel 4即係電視台嚟嘅，都係 即係呢個係都係獨立嘅公營電台， 嗯、 但係咧就俾 BBC 咧就你可以話活潑一啲嘅，就冇咁死板嘅。咁、 嗯、 Channel Four 之後咧，亦都聽過之後覺得咦好喎、啊、得喎、啊、咁樣，咁、嗯、結果佢哋又安排咗咧就係、是去接觸呢間劍橋分析啦，就同佢哋啲高層員工咧，其實就試過咧就喺兩次安排咗一個酒店嘅房裏邊咧，就揾咗一個佢哋。嘅調查員啦嚇、就扮一個係斯里蘭卡嘅有錢人，就上翻去斯里蘭卡咧就選舉，不過佢啲資產咧就俾即係個政敵咧就凍結咗，咁、就同呢間公司講咧，就只要你幫到我咧，我就將。即係將來嗰啲資產攞翻出嚟咧，5%俾你咁。 哇！好大嘅引誘啊！ 咁但係咧，就喺間酒店房裏邊咧，就呢、是、間公司嗰啲嗰啲行政人員啦、就講得比較拘謹啲嘅。即係雖然好多嘢咧，佢哋都講話，我哋做到乜，我哋可以點樣，但係咧都係比較拘謹。係。咁就結果係第三次咧，先至揾到條老闆出嚟。 嗯。 咁佢哋又諗翻轉頭啦，如果再去酒店房咧。 嗯 咁又好似啊，即係嗰個環境啊，好難令到佢哋咧暢所欲言。 嗯， 即係一個密閉嘅 冇乜突破 係 嘛？ 係啊，即係 都係咁嘅啫喎，好似 擔心下，即係佢哋都會有咁嘅醒覺性嘅，唔知道你係咪裝我咁？係 啊，係啊，咁啊係。 咁結果佢哋又諗咗條橋啦，都重本啦、就直情係裝，即係租咗間餐廳，即係包曬個場。咁然之後咧，就揾咗啲自己人，就坐咗喺度啦。 係。 咁就啲空凳，即係因為佢哋其實個問題就係個餐廳裏邊收音比較嘈啊。係。咁所以佢哋就包咗間餐廳啦、 嗯， 就叫其他佢哋自己扮嗰啲即係啲妹咧講嘢， 盡量細聲啲。 然之後啲女士咧，即係啲手袋啊，即係其實台裏面咧，即基本上每一張台咧都有啲消毒設備咁啫。 哇！咁啊，真係包抄噶咯喎。 係啊，就留低幾張，即係留低。啲空台咧，就任呢個 Alexander Nix 咧，佢自己去揀，即系唔係我帶你去邊張台， 係啦，係你自己選擇嘅。 咁結果咧，今次就得啦，今次咧就錄到咧，就呢個 Alexander Nix 咧就講曬佢以前喺邊度做過啲咩嘢啊，就最基本咧，佢嗰個講法咧就係、是，即係簡單啲講咧，佢就話你喺啲選舉喺呢啲嘢上高咧，就唔需要真相嘅。最緊要咧，人哋信就得啦。咁所以佢哋其實間公司咧就好，即係攞曬啲Facebook 嗰啲個人用戶資料之外咧，其實就睇下你個性格上嗰啲分析啦，就然之後揾一啲佢哋覺得最容易影響到嘅人咧，就俾啲假消息啊，俾啲影像去改變佢哋嘅睇法啦，咁樣。好啦，咁到出之前咧，都仲擔心緊嘅，即係俾人告咁，我真係呢、這個義務律師嚟嘅，佢揾嗰個。咁就覺得喂，你真係出咗街之後咧，我點樣幫你都幫唔到嘅，我應付唔嚟。 真相擺在眼前咯，仲要咁多媒體一齊都報導出嚟、 啊。我真係唔可以再咁樣免費為你服務啦。咁佢呢個律師即係相當之好，佢叫做 Alan 啦。佢結果咧就介紹一個人，佢係話你揾呢個人咧，佢應該幫到你嘅。 係喺邊方面咧？法律意見上啊，定係資金上先？ 資金上高，佢話應該識得一啲人咧，可以幫到你打官司嘅。咁呢個咧就係 Grant Hughes。 嚇，係啊， 係啊，我哋睇四個婚禮一個葬禮啊。 係咯，我頭先就已經覺得，呢個成個故事都可以拍成電影喎，揾佢幫手拍套戲定點啊？ 佢就真係揾咗明星。呢、這個明星點解咧？原來阿 Grant Hughes 自己咧都試過咧係梅度嘅報紙啊，有份叫做 News of the World 咧、就試過直情咧係偷聽曬佢電話講話，即係佢自己都係呢啲私隱被人侵犯 嘅受害者。 咁佢咧就介紹咗，真係叫介紹咗一個基金俾佢。 那 個基金個名叫做Big Brother Watcher， Big Brother 就係、是。1984啦，即系呢个大哥就望住晒我哋， 系咯。 但系咧，佢哋佢个呢个机构咧就叫 Big Brother Watch， 我哋又要睇翻住呢啲大哥。 系咯， 而家揾咗个有钱人咧，就系好信民主自由嘅，就支持佢打官司。 系 咁好啦，即系又有晒呢啲英国、美国嘅报章嘅铺排，有一个电视台做咗一个卧底嘅录影，然之后咧就揾埋咧啲法律基金。咁然之後就喺2018年3月， 三月底就出街啦。 嗯， 啊呢、這个古仔我点样讲咧？就系、是、呢、這个 Christopher Wiley 咧，就写咗喺本书度。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揾下。 系，都几耐人寻味啊！而且咧，即系都估唔到，原来咧，即系之前大家都喺度谂紧啊，到底真相系点咧？诶、哎，原来而家当一个咁样嘅赤裸裸嘅真相话都俾你知嘅时候，当中呢一个咁样嘅曲折离奇嘅过程咧，原来仲耐人寻味啲。好啦，咁啊，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 Andy 啊吓，咁啊，而家呢个时间咧就系朝早嘅7:29啦。今日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噶。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朝头早嘅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7%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嘅低水平。咁啊，呢个时候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接受内地传媒专访时话，如果觉得一位校长已经不能升任，局方可以取消他的校长甚至教师资格，强调政府有法律权力，但会谨慎行使。又指政府亦都可以将唔好嘅教师抽出嚟。至于调整大学拨款，杨润雄话并非不可能，但牵涉影响大学嘅教育同研究项目，会先向校长了解需要乜嘢嘅帮助。教协批评杨润雄有如将校长置身于政治风眼之中。有中学校长认为有关言论令教育界感到好大压力。教联形容杨润雄嘅讲法系老生常谈，相信校长有智慧处理问题。教育局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表示，因应个别老师涉及失德或违法行为，局方有责任严肃跟进，保障学生安全和维护教师专业。又认为所谓白色恐怖的讲法是歪曲事实和煽动情绪，对此表示遗憾。乌克兰和亲俄分离分子交换俘虏涉及200人。乌克兰政府接收76人，亲俄分离分子据报接收大约124人。乌克兰和俄罗斯当局同意今次交换战俘，希望借此改善双方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半岛在俄罗斯支持之下举行公投，民众支持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乌克兰政府、美国和欧盟等不承认公投结果，指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乌克兰因此和俄罗斯关系恶化。俄罗斯支持的武装分子之后在乌克兰东部接近俄罗斯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发动叛乱，超过13000人在冲突中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应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普京感谢美方透过情报机关分享信息，帮助俄罗斯阻止恐怖袭击。报道说，应俄方要求，美俄两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讨论一系列共同关心的议题，双方同意继续开展双边反恐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出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今个星期中期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啦，咁而家各区嘅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噶。喺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噶。跟住同你讲维园嘅公展会啦，咁喺下昼嘅4:00至到午夜嘅12:00左右啦，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都会实施行人专用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朋友你迷恋点毒品 ，Say no。 Happy New Year， 阿欧天仪， 小白，我个 friend 喺外国寄咗啲新嘅零食啊，食咗好 high 噶，请你哋食下。 咩糖嚟噶？张包装纸有大麻叶嘅图案，仲写住 THC 添。 唔好上当啊！呢粒糖咧含有四氢大麻酚，亦即系 THC， 系大麻其中一个成分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噶噃。 系啊，非法管有或吸食危险药物，最高刑罚系监禁七年同罚款100万元。大麻是毒品，你哋千祈唔好掂啊！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诶，出边高咗一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噶吓。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喂，今日雨粉粉咧，以为天气都冻一啲，咁但系体感上又唔系咁样觉得，系啊，只系湿湿立立啫，又未系直播室间。房入面就冻咯，但系真心你出到出边咧，又未至于哇有一种寒风凛冽嘅感觉啊吓。不过天气就麻麻地噶啦，咁啊头先芭比都有讲啦，话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大把遮咧就有备无患啦。 系 好咁啊，临近新年啊，讲紧咧就唔系农历新年啦，系1月1日啦，咁啊 元旦日啦， 系啦，美国咧纽约时代广场上边咧就迎来第13届。嘅解脱日、哦，喂，究竟有咩要解决咧，或者解脱咧咁样啊吓，俾民众咧将今年啊发生一啲咧唔开心嘅嘢记低，跟住咧再投进呢个碎纸机入面啊，哇，呢啲叫做碎旧迎新啊吓，咁啊。啊，写张纸，譬如啊，今年咧最唔开心就系、是、甩咗拖咁先算啦，就写啊，今年咧个男朋友对我好差，我哋分咗手啦，好唔开心咁样。你又攞住一张咁嘅纸，跟住咧就排队先啦，因为人都几多下嘅，睇翻好多片段，同埋睇翻好多新闻相啦，咁见到喂都真系要排队咁样咧，就将呢一件事你过去嗰一年觉得咧唔开心嘅。放落去碎纸机嗰度，啜啜啜啜啜啜啜， 系唰一声，哦，系啦，旧嘅咧就冇晒啦。 嗱，咁啊冇旧嘅，咁啊都要谂啲新噶。咁佢都有一个持续性喺度嘅。言之就系参加者咧发泄完之后咧，可以喺将 新嘅紙嗰度 ，new page 係咪先？即係外國人 講 嘅 new page 嚇，寫上咧明年嘅新年願望，再放入咧、哦、可以啊跨年一刻打開嘅時代廣場嘅彩球入面啊。咁佢哋咧每年喺 個彩球會爆㗎， 係啊，好似日本嗰啲中咗獎嗰啲咧，咪、嗯、 有個波波咁樣， 跟住有啲彩紙跌落嚟嘅情況就有少少似啦。即係如果大家都知道喺呢、這個Times Square 啦，講緊就係 New York 嗰度嗰個啦，咁、嗯、大家到手啦，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跟住佢嗰啲彩色嘅字咧，原來就係一啲願望紙嚟嘅，就係、是、新年願望紙， 即寫咗好多紐約人啊， 係啦， 佢哋嘅願望啊。 系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愿望嘅，有啲就係希望自己支持对球队赢啦，棒球队，跟住有一啲呢就諗住呢 世界和平啦， 身 体健康 啦，有更加多下年就係、是、哇特朗普唔好连任啦，或者特朗普连任啦、啊啊、即係有两班支持者㗎嘛。 我怀疑都会有香港人嗰啲愿望寫上去。全世界任何许愿树都会见到香港人嗰啲愿望寫上去。 如果真係 make a wish 可以成真嘅话呢都不妨真係许个靓愿啦。仲有其他更加多一啲古怪啲嘅，譬如希望呢老公唔好出轨啦，但个老公根本冇出过轨㗎喎。咁、啊、但 係有啲就会寫希望个老婆可以怡然良淑得多啲啦。 咁、但唔代表个老婆依一刻唔怡然良淑。 其实个老婆都已经好贤良淑德噶啦， 咁啊，希望个仔乖啲啦。其实个仔都 乖， 唔算太曳，系读书冇乜心机咁样。我觉得读书冇心机系一个 category 嚟噶， 未开窍啫， 唔可以归纳落去个细路仔唔乖噶。因为细路仔唔乖，大家都做过曳嘅细路仔嘛。曳嘅细路仔咧就系唔听话啦，咁唔听话唔。包括讀書叻嘅，讀書叻同埋唔聽話兩樣嘢嚟噶嘛？ 呢個係一個好， 即係當然又聽話又讀書叻，就大家家長們最還得神落嘅一樣嘢啦。咁但係，唉，世事喜如人意咧， 一陣間啲家長咧就話：，我個仔好乖嘅，讀書麻麻地啦。跟住又話：，佢唔夠醒目。好啦，醒目嗰頭又話佢咧：，佢讀書 OK 噶。唔聽教啦，曳啦咁樣， 所以呢個 針冇兩頭利， 可以睇下。喂，睇翻咧唔少美國嘅民眾咧，都將2019年啊面對嘅病痛啦，甚至一啲咧唔開心嘅事咧，放落一張紙嗰度，咁啊投進碎紙機內，亦都有好嘅爸爸咧帶嚟啊自閉症嘅兒子咧嘅醫療帳單啊，咁啊以象徵咧小朋友咧。啊，唔使再入醫院咯、 哦， 因為 呢個意義好好、 啊。係啊，呢、這個就比較光明面一啲啦，或者、哇開心正能量一啲啦。咁但係有啲都負面啲嘅，有個男人咧就選擇咧碎咗一大堆咧呢個財務機構嘅帳單啊、卡數單同埋税單啊， 碎咗一樣喺度。 希望下年唔使交咁多。 唔好諗住碎咗個 copy 啊，人哋就唔會追你錢先得 㗎。更加有人咧誇張地咧帶嚟一沓嘅文件咧，一次過燒毀佢啊！咁嗰啲文件可能係工作嘅文件啦、可能年頭到年尾咧就。赶紧一个大 project 嘅，喂完成咗啊，碎晒入边嗰啲 material 佢先咁样，反正翻公司都系碎噶啦。咁但系咧攞去呢个 Times Square 嗰度咧碎咧就别有一番风味，同埋咧个感觉，我要喺众目睽睽底下碎咗呢一个我自己今年2019年最辛苦嘅嘢，咁样碎咁样咯。咁啊举办活动嘅呢、這个商场咧嘅主席啊叫。湯普金斯咧就話咧，今一次咧，真係正式嘅道別啦，啊，迎接未來嘅機會咁啊，碎紙機旁邊咧就放有咧寫上願望嘅紙張啦，咁啊，當時代廣場咧迎來2020年嘅跨年嘅盛事一刻咧，高掛彩球咧就會打開噶啦，啊，寓意咧民眾嘅新年願望咧都可以咧，叫做可以希望可以實現得到咁樣啊， 呢、這個我都覺得個畫面咧係。即系当你 count down 噗嗰下咧、所有飞落嚟嗰啲彩带上面都系充满住希望，即系个希望唔系净系因为你觉得哇觉得好靓，系因为大家对嗰个嘅希望嘅嗰个盼望放咗喺张纸上面， 系 飛落嚟嘅時候，我覺得嗰個感覺特別，即係你隻手喺度不斷搲啊搲啊咁啦，你不斷可以睇到人哋嘅願望，然後都戥人開心，或者個心入邊都會祝福人哋。 係咁誒，諗下今年大家跨年嗰一刻點過啦？咁我同小白就應該冇乜得點過。 我約咗周生， 因為第二日都係 周公， 係因為第二日都真係要翻工嘅。咁但係估計你都會等到十二點啦。 都 個感覺嚟嘅，即係你希望。但如果你唔等。等到十二点又好似真系人生嗰一年又争啲，正所谓有始有终啊！即系你完结十二月三十一号嗰下， 话俾你 跟住交替落去一月一号嗰下 咧，我更加唔敢等啊！ 点解啊？ 因为我五点几翻到嚟啊嘛， 系啊， 我唔想二零二零年一月一号我迟到啊！你知唔知啊？ 系、哦，咁、哦、你都有你嘅道理嘅，都明白嘅、 啊。你话如果我第一日就迟到， 系。 即系台长几咁难宽恕我啊！谂住有个好开始啦，第一日啊，开台嘅节目啊，就已经嚟到呢啲， 我又辛苦啲嘅，同台长一个节目。你谂下，你老细坐喺你隔篱都麻烦啲啦。你老细唔坐喺你隔篱咧，即系你话你老细坐 把口都松啲系嘛？ 系啊，你老细坐喺另一层嘅。唉，你都自在啲啦，系咪先？呢个唔系我新年愿望嚟， 半君如半虎之理嚟噶。 唔系，即系呢个系即系真系啊嘛，好实在嘅一样嘢。不过吓、啊，大家做香港人咧，希望一年过去了啦，咁啊一啲唔开心嘅事咧，希望抌低佢，迎来咧下年都系一个new page 啊，新嘅一页啊吓。咁、啊、大家都可以有开心咧，围绕住咁多位咁啊。过去嘅一年咧，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啊，咁啊。带来这首作品陈磊的作品、哎、我觉得、都未听歌词、啊、或者未听过歌曲、啊、歌名已经是、我觉得是很正。歌名叫什么名字、啊、小白、啊啊、叫做 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 是啦，这样希望一切都是一些最好的安排、啊、 假途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下想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已浇湿了的裤子，燃起在盛放，云雾将晴空。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连会都要相信一切是最好。今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陈造，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里酝酿，不需要帮。始终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啊，原来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放开一手，从前像你我亦跌到我这世经过都。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 就去追。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打开结手。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方。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令你可以有更好境。 提提你出面嘅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6%。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同大家咧讲下琴晚嘅英超展报先啊吓，咁啊，曼城啊都轻易过关啦，咁啊至于利物浦又系轻易过关吓，咁啊1-0咧就搞掂咗狼队啦，咁啊英超方面嘅赛程咧其实都几紧密一下吓，咁啊令到即系各大豪门咧都疲于奔命啊，所以利物浦咧赢波赢到有少少脚软啊吓，咁啊只能够小胜利物浦1-0啦，咁啊曼城2-0赢咗石飞联。至于咧，琴日嘅焦点大战咧，定要讲呢一场啦。啊，星期日咧，英超啊，伦敦打比啊吓，阿仙奴一上半场咧系威系势嘅，有奥巴美扬咧头槌入波，但系咧下半场啊，宾特尼奴咧失误啊，就被平反啦。及后咧就俾啊，即系呢个谭尼阿巴谦咧就为到呢、這个南军咧就射入咗啦，反胜一球啊，最终咧兵工厂以1-2。不敌咧车路士啊，新水咧阿迪达咧喺主场嘅地标战咧就唔可以赢波啦。咁其实上半场我都有睇，睇翻阿仙奴咧，其实上半场真系哇，好似有一种回勇 feel 啊吓。咁但系好明显下半场就好似另一队波咁样啦，兵败如山倒啦。入边亦都牵涉一头一球咧问题球嘅啊，关于 VAR 嘅。咁英超方面处理 VAR 咧，其实都真系有待改善啦吓。咁再讲多少少俾大家听下啦，有传咧。一月啊，将会加盟啊德甲啊哈法柏林嘅沙加啦，因为咧今场咧就因病啊未有进入大军名单之中，因为咧声援啊新疆维吾尔人咧受到中共啊去封杀嘅呢一个咧奥斯尔咧靠住上场出色嘅表现啊，继续正选上阵啦，为到咧两名嘅前锋啊奥巴美扬啊纳卡石迪咧输送炮弹啊，至于咧倒锅嘅大卫雷斯咧就火拍咗啊呢个咧将拍。斯咧就镇守防线嘅车路士咧上场啦，喺主场咧意外啊0-2咧就输咗俾修咸顿。金将嘅领队咧林伯特啊，继续排出咧三中坚嘅阵式啊。中场方面咧由高华石咧就取代咗啦佐真奴费路啊担任正选咁啊。但系咧换边之后咧就情况胶着啦，阿仙奴咧系受压嘅一方嚟。83分钟咧车路士开出罚球啊，阿仙奴嘅门将咧。不得尼奴咧就出型嘅失误啦，咁啊，所以就俾尾柱嘅佐真奴咧轻松射入，咁啊，4分钟之后咧，车路士有反击机会咧，阿巴谦咧转身抽射得手啊，最后咧阿仙奴咧吓真系咧林天光啊先嚟输波，所以咧就输咗俾啊呢个车路士啦，咁啊，琴日咧。呢啲就係關於英超嘅戰報啦。轉個角度咧，同大家睇下咧 NBA 方面啦。咁啊，湖人咧上個星期六咧常規賽作客咧拓荒者啦，聖誕大戰啊，整傷咗咧自己嘅叫做話，哇呢、這個鼠肌啊，哇即係有個位置啦。咁通常啲 NBA 球員咧嗰啲肌肉。整傷嗰啲肌肉名稱都好難讀得到嘅，咁終於受傷啦。咁啊，立方詹士啦，有傳咧會缺陣一段時間嘅，但系咧今場咧佢就協助球隊咧擺脱咗連敗嘅宿命啊，帶傷上陣啦，獲得雙21分，加上16个助攻啦，加上咧Kuzma收獲咧全隊最高嘅24分啊 聯同整個後備席，即是整個 bench 貢獻了72分，協助湖人隊以128-120擊敗拓荒者，結束四連敗的季績啦。咁樣再跟大家看多一些 NBA 方面的戰報啦。咁金塊119-110贏了灰熊隊，火箭隊重拾翻自己入波的能力啦。咁108-98贏了籃網隊。至於勇士咧，以為佢回勇打翻好幾場波，但係咧都係俾今年強勢嘅呢個小馬隊啦 ，Dallas 嚇141-121咧擊敗咗嘅。咁啊睇到其實都NBA 方面咧就咬得好緊下嘅，今年咧好睇又好睇在咧。对对咧都几平均啊，咁啊，至于再转埋一个角度咧，睇埋呢一个咧，乌拉圭嘅球星咧，科南啊，上个星期啊，科南记唔记得啊？好似嚟过香港踢波， 香港踢波嘅喎， 系啦， 佢踢边队？但我真系对唔住，我真系 杰志啊，我记得好似系，好似系杰志啊吓。咁啊，如果错咗就大家帮我哋矫正一下啦。咁啊，但系我理论上个印象都好似冇错。乌拉圭嘅球星科南咧，上个星期六咧，喂喺呢个蒙特维多咧就举行呢个告别赛，有众多嘅退役同埋现役嘅球星都去参加，星光熠熠啊吓。咁啊，乌拉圭嘅国家队咧就对科南嘅朋友队咧，呢场友谊赛咧以6-6啊握手言和，咁通常呢啲都系入球 show 嚟噶啦，咁啊包括有啲咩粒粒皆星咧，就有苏亚雷斯咧喺比赛入边咧两度成功扑救，因为咧佢成为咗门将啊咁样啊吓， 哦系啊 系啊都叫做 苏亚雷斯， 系啦即系叫做客串玩下啦，系啊咁样 凭牙挡波啊佢可能， 我都唔知啊吓。气足用手啊，但表现咧依然抢镜咁样。咁有阵时呢啲球星啊，一代嘅球星，我哋都睇佢踢咗好多年波啦。啊，系时候咧都叫做转一转型啦。可能有机会咧就之后教波啦，或者咧开间餐厅咁啊，开开心心同啲 friend 啊睇下波，饮下啤酒咁样都有咁嘅机会嘅。咁留意翻啦，听日咧同样时间咧就会用半个小时到啦，同大家咧今朝 sport 到嚟啊，做一个2019年嘅大事。回顾小白，咁啊会讲下古今中外啦，唔系古今嘅，今年发生 2019年度啦， 中外啦，即系讲紧就系、是、香港本土究竟香港总共下年咧东京奥运会攞到几多张入场券啦、其实依家已经有10张喺手噶啦，咁究竟边10张咧？听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 credit 翻啦，咁今年咧努力过嘅一啲香港嘅运动员啦，至于咧喺英超NBA 以至咧各大嘅联赛，以至各大嘅一啲运动项目咧我哋都会揾嚟咧一啲精华，同大家咧分享翻。哦，系、哦，喂，2019年原来咧佢付出咗好多努力啊！原来佢攞咗呢一个冠军啊！啊，系、哦，原来咧佢曾经伤患跌倒过，但系咧再次起来啊！咁啊，迎向一个运动员嘅第二人生啊！咁听日咧就一个相对饱满少少啦。2019年啊，呢个神光第一线啊，今朝 sport 到你嘅体坛大事回顾啊！ Follow me home if you dare to. I wouldn't know where to lead you. Should I take chances when no one took chances on me? So I watch from the dark, wait for my life to start with no beauty in my memory.I wanted was to be wanted. Too young to wander London streets alone and haunted. Born into nothing, at least you have something, something to cling to. Visions of dazzling rooms I'll never.Were lost long ago, 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 ghosts, perilous nights, their voices calling, a flicker of light before the dawn. too young to wander London streets, alone and haunted, born into nothing. At least you have something, something to cling to. Visions of dazzling rooms I'll never get lit into,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 ghosts. And so maybe my home isn't what I had known, what I thought it would be. But I feel so alive with these phantoms of night. And I know that this life isn't safe, but it's wild and it's free. All that I wanted was to be one. Into nothing. With them I have something, something to cling to. I never knew I'd love this world they've let me into. 八点钟之前揾你一首嘅作品，佢系 Taylor Swift， 嚟自电影啊 Cats， 即系歌舞剧变咗做电影嗰度 Cats 嘅一个 soundtrack 入边其中一首嘅作品 ，Beautiful Ghosts。啊，中意呢套舞台劇嘅朋友可以入去睇電影啦。中意舞台劇嘅朋友咧，亦都有另外一套，譬如《Lion King》咁可以咧就係、去現場睇。呢、這個時候先聽聽八點鐘嘅新聞簡報啊。 見度下降至500米以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一兩陣雨，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今個星期中期天色逐漸好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喺路面啦，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维园由于有公展会啦，下昼4点至到午夜嘅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啦，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咧，暂时封闭噶。咁天水围区咧，由于有电影拍摄啊，由早上嘅8:30至到黄昏嘅6点，天水围嘅天影路啦，去屯门方向，近住天盛苑同埋天水围医院对出一带咧，暂时封路噶。就是天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天盛苑同埋天水围医院对出一带啦，就暂时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我是波成啊，新一年我希望咁多位妈妈屋企个一个都听教听话，老公就准时俾家用，仔女就自动自觉做家务，咁你就可以硬硬脚叹世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2019娱乐圈悲喜交集， 有最唔想见到嘅娱乐新闻， 有最估唔到嘅娱乐悲剧， 有最开心嘅大团圆结局， 亦有最唔想收到嘅年尾大信封， 仲有最破格嘅乐坛成绩表派发。 无论2019年你最关心边一单娱乐新闻， 都要听实12月31日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阿土、 美年康康， 同你一齐回味 2019娱乐大事回顾。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 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我系阿欧，我好鍾意饮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系、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系啦，阿欧呢依家可以有少少时间去饮佢个杯奶茶嘅， 冇错啦， 因为咧就交更啦，哇，八点过后咧，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出现咧，有啊我彭仔香雪，亦都有芭比。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啦，咁啊，阿小白都可以陪埋阿 O 去饮啦，吓、 嗯， 饮一阵好啦，吓，跟住有好多功夫要做啊，啊，好啦，时间嚟到咧，星期一嘅朝早咧系8:08，真系咧少咗咧，同学翻学嘅嗰啲路面嘅交通，即使今天咧系有啲毛毛雨咁样吓，通常咧一有啲咁嘅雨粉啊落雨咧，咁啊路面交通咧自然咧会比较论尽一啲嘅、啊。不过咧就由于少咗啲同学翻学咧，就真系路面上面个繁忙程度咧系减少咗啲啲嘅。咁、希望咧今日咧你可以有少少松容嘅感觉啦吓、啊。如果你系翻工路途之上，咁啊至于喺今日嘅天气状况咧，整体嚟讲咧，都会系都几系阴阴天咁，系咪啊，芭比？ 系啊，嗱，今日咧多云啦，有一两阵雨嘅，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啊，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风势颇大，本周中期天色咧渐转好转啊。 系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0度啊，相对湿度咧95%嘅，虽然咧睇到嗰、那个天文台嘅录得个室外温度咧有20度咁叫和暖嘅啦，系嘛？ 都算 OK 啦， 系咯，即系 唔系冻咯， 又唔会话阴阴冻咁。但系咧唔系，你今朝如果起身嘅时间咧，你望到出边嗰个天色咧咁天阴啦，再加埋咧又湿湿地啦，有啲雨粉啦。你是觉得呢不是啊，马得有20度咩？我以为得16度到啫。 咁可能是你嗰区冻啲，我嗰区就真系唔系觉得咁冻咋。 咁啊，即系各区咧都有唔同嘅情况啊吓。咁啊，最紧要就自己照顾好你嗰个嘅身体嘅状况啦。咁如果你真系怕冻嘅话咧，就算20度咧，你都系要带 着够衫啦， 外套喺身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到星期一，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啦，亦都系咧我哋呢一位嘅财经界朋友咧，就今个年头咧，即系2019年咧，即系最后呢一个嘅年结啦。今天啊吓，咁啊究竟会同我哋分析啲咩咧？请嚟咧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噶。早晨，温卓培你好。 早晨啊，彭仔。 系咁啊，已经嚟到年尾咯噃啊。不过咧嚟到年尾咧，就想睇下啲外币啦，好似呢一个欧洲货币啦，以至到係睇埋美國嘅美元啦，好似各走一個嘅兩極咁嚇，有一個走向升，一個走向跌咁樣，有冇啲咩嘅特別嘅原因咧？ 其實咧好多人都問我一個問題，就話去到2020年咧個美元嘅走勢會係點樣樣？咁其實咧，我其實早前都同大家講過下噶啦，就咧我覺得咧喺2020年咧美元咧走弱嘅機會咧係較大嘅。咁我當時嘅解釋咧就係話，因為之前喺2019年咧市場咧就太過擔心個嗰啲嘅不穩定因素啦，例如好似中美嘅貿易嘅談判啦，遲遲都冇結果啦。咁又見到咧英國咧就即係約翰遜當其時又講到話要硬脱歐啊等等，咁呢啲都令到市場咧就有個風險嘅意識喺度，咁所以令到啲資金咧就大量咧就走咗去美元嗰度咧，我嚟做避險嘅。咁所以咧當其時咧就令到美元咧就係偏強嘅。咁加上咧就美國咧雖然話冇錯喺2019年都有減息啊，咁但係咧個減幅咧遠遠唔及咧歐央行咁積極啦，因為歐央行不單止減息咧，仲大舉量寬啦，咁啊每個月話要買200億歐羅債券啊等等，咁呢啲都令到咧歐羅匯價咧相對比之下咧就係弱。 弱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喺美汇指数里面嚟讲嘅话咧，美元即系欧罗咧就占咗美元咧系六成嘅比重嘅。咁所以当欧罗跌嘅时候咧，咁美元咧就自然就上升啦。咁呢个咧个形势咧就系个二零一九年咧，我哋见得好清楚啦。咁就去到二零二零年嚟讲嘅话咧，嗱，而家我哋见到中美阶段性嘅贸易协议都基本上系达成噶啦，不过未签嘅啫，差未签。咁而家相信喺一月初签嘅机会都大嘅。咁而英国咧就亦都系大选过咗啦，咁大家可以即系见到可以避免到咧英国硬脱欧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呢啲因素咧都令到咧个美元嘅汇价咧就失咗佢个避险嘅因素嘅支持啦。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过去咧市场咧都累积咗好多欧罗嘅淡仓啊，咁我哋见到咧临近年底咧喺上个星期五咧就有大量嘅欧罗嘅淡仓咧就系平咗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嗰个欧罗嘅汇价咧亦都突然其来咧出现咗个好显著嘅上升，咁亦都带动埋英镑嘅汇价咧系做好嘅，咁由呢啲嘅事件咧都反映到咩咧？都反映到咧就话似乎咧。去到都未踏入新嘅一年啫，市場已經開始咧係喺度咧係減持緊個美元嘅好倉，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我相信跟住嚟咧，喺未來一年咧，我會較為睇淡個美金嘅。 係，咁啊，正話温卓培都有提到就歐洲貨幣入邊嘅其中有英鎊啦，咁啊英鎊咧就嗰、那個升嘅原因咧，有一啲分析咧亦都係指到係同佢嗰個嘅即係脱歐嘅進。情啊，可唔可以有多啲时间咧？有关系咪咧？ 系啊。咁咧就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約翰遜咧喺大選嘅時候咧就曾經講過嘅，就話咧要喺聖誕節之前咧就帶領英國咧就脱歐嘅。如果佢選到嘅話咁樣，咁而家佢真係選到啦。咁佢亦都係將個脱歐嘅方案咧就攞去俾國會嘅。咁而家英國國會咧基本上要三讀通過咧先至能夠真正通過。咁而家係二讀通過噶啦，咁啊爭最後一讀通過。咁相信通過嘅機會都相當之高噶啦。咁啊通過完之後嚟講嘅話咧，相信就可以準。時咧喺一月底咧就喺個同歐盟定下個期限裏邊咧就會脱歐嘅。咁而家咧大家都關心嘅就脱歐之後嚟講嘅話咧，英國同歐盟之間咧就會有一個過渡期嘅。咁而約翰遜咧就講到好清楚，話呢個過渡期咧去到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就停止啦，就一定要同歐盟咧就要係分開啦、分離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喺上個星期五嚟講嘅話咧，歐盟嘅一啲嘅委員咧就提出一啲唔同嘅意見啦，就話咧咁短嘅過渡期咧好难咧，系可以倾到啲关税嘅问题啊，同埋好多同英国嘅合约，即系合作嘅问题啊，都倾唔到。咁就希望咧就延迟个脱欧即系过渡期嘅期限。咁呢样嘢咧，其实咧对个市场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喺过渡期间嚟讲嘅话咧，就英国咧会系继续保留喺欧盟单一市场。咁即系话咧系乜嘢咧都冇改变到，即系经济层面上系冇改变到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对英国嘅经济啊，对英镑嘅汇价都可以视之为最好嘅情况嚟噶。咁但系当然啦，就欧盟讲嘅就唔算数啦，就要睇埋英国佢嘅意愿系点样啦。咁而约翰逊一向都讲，就话去到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咧，就要正式脱离欧盟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我会建议大家咧就唔好过分兴奋，因为约翰逊如果真系要保持喺呢个二零二零年底系要脱离欧盟嘅时候咧，咁我相信个对个英国嘅经济啊，对个英镑嘅压力啊，都会存在嘅，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约翰逊佢会点样谂啦，因为我对个欧盟嚟讲嘅话咧，我嘅谂法系点样样咧？我觉得佢哋咧都想英国咧系继续保留翻喺欧盟里边嘅，咁嚟令到欧盟咧可以壮大，咁所以咧就 人哋都断欧噶啦喎， 系啊，就延长嗰个期，等你拖啦，等你一路拖到约翰逊可能第时唔知有咩因素啊。转咗手上 转咗庄啊， 系啊，转咗庄，可能又会保留翻喺欧盟咧，咁所以就呢个系欧盟嘅盘算啦。咁但系约翰逊有佢嘅盘算啦，咁所以我哋要密切留意，主要关心英镑嘅投资者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咧，就约翰逊同埋欧盟之间嘅嗰啲关 系 啦。 哇！如果欧盟即系嗰个谂法系好似阿温卓培咁讲嘅话，真系好阿 Q 啊，真系啊。好啦，咁另外我哋转睇下啲油价啊，呢个纽约期。 期油都升得幾升到上去$60喎，係咪咧？ 係啊係啊，咁而家睇最新亞洲市場係報$61.72，咁啊幾令我都幾出奇下嘅，幾詫異下嘅，因為咧個油價嚟講嘅話咧，我哋知道啦，就美國嘅石油個個供應越嚟越大啦，咁呢個令到全球個個即係個油供應咁多嘅時候咧，其實個油價要升就係相對困難嘅，咁但係始終而家嚟講嘅話咧，係冬季咧，就是、石油需求嘅高峰期啦，咁所以油價升穿六十，稍微升穿60咧，我覺得亦都唔係太出奇嘅事。咁但係咧喺油價升穿$60之餘嚟講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嘅利淡嘅因素嘅，例如好似我哋喺上個星期五咧就見到咧就俄羅斯嘅石油部長咧就講咗番説話啦。咁佢最主要講咧就話咧減產咧就唔能夠永遠咧持續下去嘅。咁佢就話咧到適當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就應該咧係要停止嗰個減產，咁啊令到俄羅斯嘅石油公司咧嗰個市場佔有率咧可以咧係維持翻喺度咁樣樣，因為要明白一樣嘢，如果佢不斷咁樣減產，而美國係增產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咁其實咧只會令到美國咧係蠶食咧俄羅斯同埋油組嘅一啲嘅市場嘅佔有率嘅啫。咁所以呢個就係俄羅斯嘅講法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去到2020年3月底咧，俄羅斯同油組嘅減產嘅協議咧就將會屆滿嘅。咁到其時嚟講嘅話咧，就而家根據俄羅斯嘅石油部長呢番説話咧，就令人擔心，就話去到嗰陣時可能就唔會再有即係減產協議噶啦。咁所以呢個咧就其實係令到個油價係不利嘅。咁但係市場都好少理啦。咁啊見到美國經濟強啦，咁啊消費力好啦，咁啊呢個咧都令到市場覺得咧就話美國會唔會喺個用油啊或者全世界個用油方面嘅經濟好啊，會用多啲石油啊。咁所以咧就推高咗個油價。咁但係呢個我覺得係風險係相對大嘅。咁啊但係大家投資者要小心啲啦。 係好啊。咁另外咧，我哋都睇一睇呢一個嘅中國方面嘅經濟發展咧，因為嚟緊嘅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啦，都會有一啲嘅數字公布喎，係咪咧？ 冇錯啦，就係、是、一啲嘅中國最新嘅採購經理指數。咁官方嘅數字咧，就會喺星期二咧，即係聽日咧，就會有所公布嘅。咁值得留意嘅，因為主要官方嘅製造業嘅數字咧，係反映一啲大型嘅企業嘅數字啦。咁而喺星期四嚟講嘅話咧，就財新網會公布佢哋嘅12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咁呢啲都係反映咧一啲嘅中小企嘅一啲嘅情況。咁呢啲嘅情況我哋知道咗之後嚟講嘅話咧，就能夠更加掌握得到咧中國嘅最新嘅十二月份嘅經濟嘅形勢，咁所以係值得我哋留意住嘅。 係，亦都可能從中都反映到嗰個中美貿談咧，究竟有幾多影響啊？ 冇錯，呢、 這個當然。好，咁今朝早咧，多謝曬温卓培啦，同我哋做咗咁多嘅分析啦。咁已經係嚟到年尾啦，咁到明年嘅時候咧，先再同你通話咧，就再喺晨光財經第一線咧，聽到你嘅聲音啦嚇。咁預祝你咧新年進步。 咁預祝彭仔同埋晨光第一線嘅聽眾都係新春愉快。 哎呀，好，虽然未到农历新年，即系呢个嘅元旦日，大家都一样啊吓。好，新年进步，我哋就出年见啦吓。 OK， 好， 再见， 拜 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读一分钟。 新闻早前报道有些地方已经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去那些地方旅行有很多事情要留意。 例如加拿大和美国部分州份已经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当地一般店铺都可能有不同形式含有大麻的产品出售，包括食物和饮品、用在皮肤、头发或者指甲的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 在香港，任何含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的产品都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的，将这些产品带入香港是违法的。 所以在外国买东西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产品包装和标签，如果见到有 cannabis、hemp、THC 等等的字样，或者有大麻植物的图样，就是属于大麻产品，自己不要试之余还千万不要将这些产品带回香港。 根据危险药物条例，贩运大麻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元，而非法管有或者吸食大麻亦都属于刑事罪行，最高刑罚为监禁7年和罚款100万元，所以点都不要掂大麻。 以上资讯由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王天怡，波城。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度在日本举行的 MAMA 音乐颁奖典礼，都见到这一对韩国的天团在舞台上面的演出 Monster X。音乐上和舞台上的演出越来越劲，这个礼拜先是榜占第十位 Monster X Middle of the Night。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是白元浩，最正的朝头早就当然有个营养早餐，要有鱼柳的甜豆加一杯热茶，当然还要吸一啖新鲜的空气，还有听着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的声音。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咁小白呢都真係嘅，佢係陪同阿欧呢去咗食佢嗰个嘅有甜豆啊唔知咩嘅早餐咁样啦。咁所以呢直播室呢继续都係有我彭仔再加埋芭比林慧喺度。 冇错。 咁啦呢个时候呢彭爷爷都要话俾大家听一件事啊。因为呢彭爷爷呢都认识呢有一啲係响幼稚园嗰度呢係教学嘅朋友嘅。咁呢就最近呢因为你知啦係呢一个嘅好多圣诞假嘛之前。係 啊。 咁圣诞假放之前呢学校咧好多时候咧就会临放假前都有一啲嘅圣诞联欢会咁样嘅东西啦，系咪？咁啊不同嘅学校中学好、小学好都会有嘅。咁啊幼稚园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嘅小 party 咁样啦，系咪？咁我想了解一下啦，譬如阿芭比嘅女女，你嘅千金系咪翻学噶啦？ 是啊， 哦，即是都有翻呢啲， 都有联欢会噶。 好啦，幼稚园嘅联欢会会唔会装扮下，或者系有啲主题啊咁样嘅咧？ 佢哋就冇特定主题嘅，不过啲小朋友咧都会争相咁样咧，就系将自己最中意嗰套嘅衫啊，就着出嚟嘅， 着上身系嘛？ 嗯， 系啊，咁啊都知道咧啊，原来呢一啲嘅圣诞联欢会也好，又或者喺学校里边搞嘅一啲嘅小型派对，咁有时咧都会俾咧小朋友可以咧，即系扮下唔同嘅造型咁嚟到咧，系参与咁啊，一齐玩得开心咁嘅， 系 呢个都好常见嘅。咁咧就可能过去嘅日子喺幼稚园方面啊，即系可能喺过去嘅日子咧，啲小朋友咧就会有唔同嘅装扮啦，可能会中意扮下一啲嘅公主啊，扮下一啲嘅卡通人物啊，又或者 啲英雄角色啊，啲男仔就 又或者啦如果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见到嘅，可能会扮下啲唔同。職業嘅人士嗰啲嘅服裝，譬如廚師啊、 護士 啊、醫生鋪啊，咁嗰啲比較容易啦。譬如警察啊， 標誌性啲嘅呢啲都係， 即係呢啲係有即係制服嘅嗰啲著上身嘅職業，咁啊會扮嘅。好啦，你都啱啱過去嘅呢、這個聖誕聯歡會咧，朋友咧同我哋分享翻咧就，唉，而家啲小朋友唔係 high 嘅。唔係嘆息啊，就係話咧，有一個嘅得意嘅現象就係咧，今年咧啲小朋友咧 少咗咧去办一啲咧各行各业， 嗯， 系啦，某一个行业添，少咗，咁继续都有嗰啲嘅公主嘅，但系多咗一个行业，嗰、那个行业咧本来就唔应该系有制服嘅， 嗯， 咁但系佢哋都办到咯， 系， 系啊， 咁唔通系今年先至开始有制服嘅？ 嗰啲其实唔係叫制服嘅，严格嚟讲係佢哋嘅装扮囉。咁、 哦、 就话呢有小朋友呢兴起呢喺呢个啲联欢会嗰度呢係扮记者。 喔、哦。 係呀、啊、扮记者。点样扮记者呀、啊、 係啦，有啲咩呢应该要。 着件反光背心囉。戴个头盔。 写住 press。 係呀、啊、然之后个头盔顶就贴咗个 press 囉。咁当然係父母帮佢整㗎啦。 咁老师有冇即刻揿一揿佢个头盔 ?press 嘛。 咁又唔係咁。即係老师见到就啊都係一个现象囉。即係小朋友可能都因为见到喺街上面也好，或者可能喺呢一个嘅电视机嗰度见到啊、 嗯， 都多咗呢一个形象入咗佢哋嘅脑。咁所以喺扮啲乜嘢啊，或者系以一个咩造型嚟到出席啊嘅时候咧，哦，竟然多咗一样扮记者咯。系啦，咁啊，即系变咗咧，啲父母如果想买一啲嘅 costume 啊嗰啲服装作为。俾小朋友嘅礼物嘅话咧，又可以多一个选择。不过呢个应该要自己去设计， 系咯， 同埋去买啲唔同嘅装扮配搭先得咯吓。 光与路途，穷尽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孩儿你飞高一点，难挨最多家里见。一场浓雨我等你。 属于陈柏宇的这一首新作品叫做《爸爸的礼物》。时间差不多到早上的八点半的了。提提你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0度啊，相对湿度咧95%。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转头咧听过新闻交通之后咧，继续咧会同你见面嘅，转头再见啦。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间人权阵线计划举办的元旦游行，经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不反对通知书有效时间为当日下午3点至晚上10点。民阵表示，元旦游行将于星期三1月1日下午2点集合，由维园中央草坪为起点，游行至到遮打道行人专用区。今次民阵主题为无望承诺并肩同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民阵又指，当日将会有超过40个新成立工会亮相，呼吁参加者加入所属行业的工会。乌克兰同亲俄分离分子交换俘虏，涉及200人。乌克兰政府接收76人，亲俄分离分子据报接收大约124人。乌克兰同俄罗斯当局同意今次交换战俘，希望借此改善双方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半岛在俄罗斯支持下举行公投，民众支持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乌克兰政府、美国和欧盟等不承认公投结果，指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乌克兰因此同俄罗斯关系恶劣。俄罗斯支持的武装分子之后在乌克兰东部接近俄罗斯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发动叛变，超过13000人在冲突中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普京感谢美方透过情报机关分享信息，帮助俄罗斯阻止恐怖袭击。报道说，应俄方要求，美俄两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讨论一系列共同关心的议题，双方同意继续开展双边反恐合作。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局方借助美国提供的情报，成功识破一宗计划在新年假期对圣彼得堡公共场所发动袭击的图谋。教宗方济各呼吁民众用餐时放低手机和家人交流。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向信众发表讲话，表示自己曾经思考大家吃饭时是不是只是专注手机，令餐桌安静得有如弥撒一样。方济各在社交网站的爱好者在 Twitter 有1800万名的追随者，又经常和信众自拍留念。今次并非方济各首次责备信众放过多时间在电子器材上，特别是在参与弥撒期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724点，跌1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9，日元109.41，瑞士法郎0.974，澳元0.699，加元1.308，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996，英镑兑美元1.31，欧元兑美元1.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3.22美元，卖出1513.6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今个星期中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香港去九龙咧系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开始繁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咁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天水围区咧有电影拍摄啦，由而家至到黄昏嘅6点，天水围嘅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啊，近住天盛苑啦，同埋天水围医院对出一带咧，暂时咧系封。就是天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天盛苑和天水围医院对出一带都是暂时封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朋友，你迷恋点毒品 ？Say no, you try.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啊。如果身为年轻人又想追求一啲新鲜感或者刺激嘅话咧，可以去试下学乐器啊，做下运动，去培养多啲唔同嘅兴趣。有一样嘢一定唔可以掂嘅，就系、是、毒品啦。企硬唔剔嘢，向毒品说不。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感觉弥漫此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嚟到啦，星期一嘅朝早八点三十七分噶啦，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直播室当中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小白同埋芭比啦，就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咁啊先嚟啦，同大家睇下《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啊，咁就系一篇啦嚟自佢哋嘅独家消息嚟噶，咁就话咧圣诞佳节啱啱结束啊，大批市民咧就经不同口岸来往本港以及系内地去欢度节日啦，咁当中咧，深圳湾口岸喺今年假期期间出入境人数声势凌厉，咁啊逐渐咧系进逼启用最内最繁忙嘅罗湖口岸。咁据悉咧，深圳当局啊近月开始重新规划罗湖口岸嘅设计，并且咧率先喺深圳罗湖口岸嗰方面咧係入手，就建議咧將港鐵東鐵線北延過去深圳河，以及咧就預留接口位置，就同香港在內地咧就做一地兩檢嘅。咁港府表示咧，就等待接獲深圳市政府提出嘅正式建議之後，有關部門就會研究建議嘅可行性同埋效益。曾經就此向內地提供意見嘅前規劃署署長啊凌家勤咧，佢指出咧，港府唔應該咧喪失呢個機會，盡快咧展開聯合研究咁話嘅。咁咧，讲到呢一方面咧，就喺《星岛日报》今日嘅头条呢一段嘅独家消息入边咧，亦都有系提到，就话施政报告有提及啊，政府会加快落实啦，系铁路发展策略2014提出嘅项目嘅，咁当中系包括啦东涌线沿线、屯门南延线以及系北环线。咁运输及房屋局咧早前系指出咧，预计相关程序需时咧3至5年先至会完成。咁前规划署署长啊，现任系理大社会创新设计院总监嘅凌家勤咧，亦都希望咧本港把握呢个机会啦，将咧北环线咧伸延至到去河套区，并且喺当地咧设立两地跨境口岸，成为新嘅铁路过境通道咁讲，呢个嚟自今日咧《星岛日报》嘅头条独家消息。 好啦，睇一睇《明报》嘅头条啦，讲到咧就系山竹后围啊，两屋苑咧保费飙超过一倍啊。咁啊，讲到啦，受到超强台风山竹嘅围祸咧，原来仲未了噶。咁啊，曾经受到风暴潮吹袭嘅重灾区，港岛嘅杏花村啦、海怡半岛，因为遭受破坏咧，同埋保险嘅索偿咧，新一年嘅年度保费咧就系以倍数激增。杏花村咧由每年嘅549万元咧，就系升至咧最高可超过2000万元啊，即系咧升咗2.7倍。而海怡半岛嘅保费咧亦都系涨咗1.3倍，去到833万元啦，两个屋苑嘅管理费咧亦都因而加价噶。保险业界就评估啦，两个屋苑咧因为受到风灾咧呢一个嘅赔偿额度高啊，所以屋苑嘅风险管理工作不足，保险公司咧为免系蚀本咧，先至要大加保费嚟到承保嘅啫。咁啊，关于呢个杏花村咧，佢嘅业委会主席阿林伟超就话啦，原有嘅保单咧就喺今个月嘅31号到期嘅，不过咧今个月先至收到港铁物业管理嘅通知啦，2020年嘅保费要大幅加至1670万元至到2054万元不等。佢就批评啊，因为时间仓促啦，冇时间准备咧就系足够嘅咨询同埋寻求专业嘅协助。 至于港铁就回复啦，管理处咧一直都系有咨询业委会嘅，一直咧都系按既定嘅严谨公平机制同埋程序去处理，咁要得到业委会嘅同意咧，先至可以作实嘅。除咗杏花村之外咧，港岛另一个台风嘅重灾区海怡半岛咧，保费亦都系咧由原来嘅每年362万咧，加至833万啊。管理处咧就向业主发信啦，解释咧系因为赔偿额度高咧，而保费系七倍所致啊，咁所以咧。就是要加了这个的这个保险金了。国际专业保险咨询协会会长罗少雄就表示了，其实保费的加幅是视乎赔偿金额和风险评估的。他就说了，其中最致命的因素就是屋苑两度都受到风灾的破坏，分别就是受到天鸽和山竹的破坏，而这些破坏程度是并无好转的，反映了屋苑的风险管理很差。这个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麻烦Barbie，再看看来自台台湾方面的新闻消息啦，讲到经过三场政见发表会热身之后，台湾的总统大选三名候选人昨日进行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两岸问题成为了辩论的焦点，争取连任的蔡英文总统读出香港青年给他的信，今日话到啦，香港青年提醒台湾人不要相信中共咁讲，警告如果20年之后台湾下一代长大需要走上街头，香港人无法再为台湾示范一次，呼吁港台民众一起抵御北京的夹攻武吓。咁啊，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就炮轰蔡英文咧，就借香港人抗争为民进党嘅选情补血，斥责佢咧就系骗台。台独骗共产党骗港人骗台湾人咁讲噶，咁啊韩国瑜喺会上亦都咧就话到蔡英文四骗啦，包括咧就系不敢啊话到咧就系台独万岁，欺骗咗台独分子，而民进党立委会咧就去北京啊喝酒唱咧，就话到一个歌咧就叫做《我们都是一家人》，翻到台湾之后咧就仲继续咧就系闹中国大陆，就骗咗咧就共产党。第三个咧就系话还欺骗了香港人，香港咧就抗中大量流血，香港人流血，民进党选情在补血，香港大学生发出严重嘅抗议。他又指出，民进党政府就是用反渗透法，让每一个的台湾人颈上都好像绑了一个炸弹一样，希望人民看清楚。不过台湾事实核查中心专业就指出，2013年5月有民进党人士参与的台湾民意代表交流探访团访京的这个团演唱《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是前国民党籍的立委刘胜良。在传媒提问的环节那里，有记者问到韩国瑜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看法，他未有正面回应，但是之后呢他又在社交网上回应香港的问题，批评蔡英文政府表面上声援反送中，实质上就是利用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大肆制造和贩卖芒果干。芒果干咧，咁啊，根据翻国语咧，就真系讲到咧就系亡国感噶。咁啊，亦都强调自己咧就系支持香港嘅普选同埋反对一国两制噶。咁至于宋楚瑜咧，就炮轰啊呢一个嘅蓝绿阵营噶。咁啊，话到民进党咧就急推反渗透法，让人民产生恐惧，亦都批评国民党不长进，已经去到匪夷所思嘅地步。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我哋转翻睇另外翻到嚟香港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如何啦，看看来自香港文汇报今日的消息，就有讲到香港经济出现下行压力，为了进一步加强支援中小企业，特区政府将会下个月推出新一轮支援中小企措施，包括设立全新的叫做中小企支援组服务，以及优化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嘅专项基金，呢个专项基金咧叫做BUD 专项基金，咁同埋咧就系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咁就将每家企业嘅累计资助上限咧就系增加一倍咁多噶，咁前者嘅资助咧即系呢个。BUD 專項基金咧，佢嗰個嘅資助地域範圍啊，更加會咧擴大至到咧係同香港簽署自貿協定嘅經濟體嘅。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尋日就係發 新聞稿指出，由明年的1月1日開始，就一支名為中小企支援組的支援小隊將會開始投入服務，就透過與中小企直接見面，協助他們尋找合適的資助計劃，並且解答申請上的問題。哇，即是幫你申請，不是幫你申請，就是教你怎樣申請，這樣以提高他們對政府資助計劃的認知，並且鼓勵咧，佢哋善用政府提供嘅支援嘅，咁啊有服務，自然希望咧可以真係到位啊，咁啊所以有一個小隊出嚟咧，去幫大家咧，教埋你點申請咧，都係好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香港文匯報嘅報導嚟嘅。 好啦，睇一睇《東方日報》嘅報導啦，講到咧就係美食節收勞啊，展商蝕少就當贏。昨日咧就系冬日美食节嘅最后一日啦，唔少展商咧都减价促销吸引客户嘅，咁啊不乏咧呢个减价啦、买二送一等等嘅折扣。下午时段咧人流系多咗嘅，咁但系咧因为受到社会运动嘅拖累咧，唔少嘅展商咧都话咧周末周日嘅人流咧反而系比平日即系嗰啲闲日咧系更加少嘅。更加有传统小食档嘅档主就话啦，今年嘅销售比往年咧系大跌咗三分之二。不过咧就有主攻年轻市场嘅日本茶同埋冲剂店嘅反应。销情比往年好的，就说年轻人的消费意欲很强，也都多愿意尝试新产品，所以令到他们的生意额增加了两至三成的。除了冬日美食节之外，讲下工展会，其实最后的周日就是在雨中促销，昨天就是工展会今届展期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受到天雨影响，入场的市民明显是较少的，摊档也都纷纷开始促销，有商户就反映销情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不过销量仍然比预期之中好，也都有商户慨叹今年的销情是历来最差，往年的展期去到最后期已经大概知道赚几多啦，不过今年仍然是未知之数，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翻本，更加直言话咧，依家真的打个和都当赢啦。咁有专卖夹卖嘅店，夹万嘅店家就话啦，其实今年是受到社会活动啦、商户减少同埋展期时间缩短所影响，人流其实少了近三成嘅，亦都预计咧销量最少会少了一成五至到两成。不过咧，亦都有另外一啲嘅店家就表示啦，到场嘅客人其实不少是只看不买的，甚至有客人就说我最后一天才再来买，觉得你应该会便宜一点再减价，这样说 年宵 是的，有这个心态。相反就有主售这个贺年食品和海味店的这个负责人就说，其实今年的销售是比预期之中好，销量比往年是多了一至两成，本来就希望如果能够拉个平打个和就已经当赢了，但是开展初期就发现有客人是特意入场去买东西，亦都有旧客户是特意回转头帮衬，所以就拉高了整体的销量。所以说其实每一个行业的情况都很不一样的。 有人欢喜有人愁。 对。 开头的时候打定输数啊，怎知又好 赢。对。 好啲啲就输少当赢。对。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埋啦。今日咧就系十二月嘅三十号啦，明天就系三十一号啦。咁啊有呢个除夕嘅活动啦，系咪？ 后天就一月一号啦。 冇错啦，2020年啦吓嚟紧啦吓。好啦，咁啊睇下《经济日报》咧就讲到啊，明天除夕啦，天文台预测咧就天色多云，早晚有雨噶，气温咧就介乎喺17至20度，咁啊话到天气转凉啦。咁但系全港抽奖嘅气氛咧，哇，十分炽热啊！ 呢个我都真系唔明白。 个话字我自己加嘅， 个话字 冇需要会听下咯。 系啦，啊，听下啦， 全港抽奖， 冇错，全城瞩目嘅除夕大抽奖咧，就会喺明天晚上举行，全民可以参加。一经电子平台登记，就会有机会抽中机票、手机等等20,000份嘅奖品。 哦，即系你要先登记咗， 先登记嘅，系啦，好啦。咁啊，听日夜晚咧6点起，即系明天嘅100开始咧，就可以去到网站登记啦。抽奖嘅结果咧，啊，转头会讲啊，你放心啊，知道有 Q&A 问题，一阵间吓。咁啊，抽奖咧就会喺元旦嘅凌晨零时嘅直播电视节目入边公布嘅。咁啊，若果抽中咗头奖机票啊，幸运儿咧需要喺1小时之内咧就致电登记，如果唔系咧。就会取消呢个得奖嘅资格。好啦，讲翻啲 大王打电话嚟俾我， 唔系噶， 要自己去登记 你 啊， 唔系你啊。 好啦， 原来唔系咁嘅。 去到 Q&A 问题啦，大家随便发问。 第一个问题，哦，几时先可以进入呢个网站同埋乜嘢网站啊？问得好。 听晚1800啊嘛， 听晚1800啊嘛， 抽啊嘛，听晚系咩？ 嗱，唔系日登记， 听日先登记。 而家讲登记先。 好， 12月31日下昼6点开始，之前咧都唔可以登记噶。 系咯， 6点开始，最迟咧。就是晚上的11:30之前呢要完成登记以及参加游戏。咁只需要登记一次呢就可以参加两个嘅项目。好啦、哦、网址3w.hknycd.com。三个 w 啦。hknycd.com。咁参加呢一个嘅登记嘅。好啦咁仲有啲问题问㗎喎、哦。咁即係玩呢个抽奖嘅游戏系咪先到先得㗎？不是先到先得嘅，送出咧总共有20000张，即系叫做超市嘅现金券啦。咁啊会喺整个嘅游戏时段，即系5.5小时入边咧随机抽出嘅。好啦，有人会问啦，喂，反应咁热烈，咁个网站如果 down 咗点算啊？ 系一齐涌晒入去。 系啦，如果反应太过热烈嘅话，令到网站太繁忙，参加者可以稍后再试。 咁、哦、即系冇， 系咪就系 解决咯？即系 唔知几时啊？稍后。 佢亦都话冇啦，即系冇解决到啦。活动只系。俾咧就除夕夜留喺香港倒数者参与活动，网站只限于香港嘅 IP 位置进入啊吓、 哦。 好啦， 佢咁样去肯定我喺香港， 冇错冇错。啊，参加抽奖啊，系咪需要啲咩个人资料呢？香港人需要提供身份证的姓名、手机号码以及身份证号码英文字以及首四个的数字的。今天在香港的旅客需要提供旅游证件上面的姓名、电邮地址、旅游证件号码首五个英文字或者数字的。好了，最后一条问题，今天怎样知道自己中奖呢？最重要了。头奖的抽奖结果咧，会喺除夕当晚，咁啊 ，ViuTV 99台的香港除夕倒数节目嗰度公布噶。若果咧就系、是、中奖啊，需要喺元旦日嘅凌晨1点之前打电话嗱、去到登记核实嘅。咁啊，其他嘅奖品结果咧就会喺1月1日凌晨2点之后咧喺活动嘅网站嗰度公布。领奖期系1个月噶。 佢有几多份奖品啊？ 佢呢度咧就话到 头奖又话 奖品咧总值超过400万元嘅，咁啊佢个礼品方面系超过20000份咁样嘅，有讲过 20000份，400万元， 嗱便有机会抽中机票、手机等20000份奖品。 我咧其实即时上咗去你头先讲嗰个网站咧，佢已 经 NYCD 系啦，已经有一个倒数嘅系统喺度计紧，即系话佢哋听日抽奖仲有1日15小时6分钟15秒系啦， 不过已经可以想象到啦，应该都危危乎嗰、那个 嗰个 server 嘅承受能力， 系应该几多嘢？ 入到都赢咗一半，我怀疑。 然之后跟住你谂下啦，20000份奖品，400万系咩钱啫？400万除以20000份奖品，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大家好。 临近年尾啦，真系年尾啦，咁啊，今日嘅市你觉得交投方面系咪会大家都放假 feel 啲咧吓？ 交投咧就一定系淡定少少噶啦，咁相比起即系之前个市况。咁但係呢上個星期五你見到個市呢就即係交投淡定之下呢都仍然升到300多点嘅。咁就升穿咗呢個28000嘅大關嘅。咁估計今個星期暫時嚟睇呢都仍然個走勢呢應該會相對嚟講樂觀一啲嘅。咁呢兩日啦其實見到就即係放假之前啦，即係新年之前啦，咁其實交投淡定，但係呢就美股咧嗰邊咧都創到新高嘅嚇，咁所以今日咧其實睇翻個市咧有機會咧向上挑戰翻28400左右嘅水平嘅嚇，咁就睇一睇即係聽日啦，就即係半日市啦，睇下可唔可以咧即係再上市高多少少啦，咁就去到即係28500附近啦咁樣嚇，咁但係要留意翻咧就係28500咧就係一個大阻力位嚟嘅嚇，咁就2018年咧即係年頭咧到依家咧。其實咧，嗰個下降軌嗰個阻力軌咧，啱啱好就喺28500嘅，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咧喺年底之前咧就可以即係嘗試翻呢一個水平啦咁樣嚇。咁去到即係你話出年年初咧過埋元旦之後咧，我估計咧會有少少嘅回吐嘅嚇。咁就即係啱啱，因為啱啱就遇到上即係呢一個28500嘅阻力 啊，咁所以咧就暫時嚟講，今個星期咧可能會係先高後低嘅嚇，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本身今年揸住啲貨，咁就即係都贏咗唔少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年尾可以減一減嘅，即係尤其是呢一兩日嚇，咁就即係趁個市即係做得比較好嘅時候，咁去到即係出年嘅時候咧，望一望究竟個基金嘅部署究竟係點樣，然之後先即係有冇啲咩嘅新嘅炒作主題咧咁樣，咁然之後先至再作部署咧，咁我覺得就穩陣啲嘅。 咁可能 Jason 到時再同我哋分析一下，究竟有啲乜嘢咧？風向啦，或者有啲咩新嘅炒作主題啊？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咁啊，亦都多謝 Jason 過去一年咧嚇好早咁樣幫我哋咧，每一朝啊都做一啲大市嘅前瞻啦。咁啊，期待下一年咧就為啊所有晨光嘅聽眾咧帶嚟一啲投資嘅新機遇。 係啊，咁我都祝啊晨光嘅聽眾朋友咧，今日新一年心想事成，新年進步嘅。 好，唔該曬 Jason， 有冇新年進步？唔該曬你，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晨光第一線，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華梅姐，呢、這個唔係讀打井， 唔係打井古井啊，咁嚟過啦晨光第一線，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O 同 Barbie，Hello， 早晨华梅姐，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我睇到呢呢、這个天文台呢喺你哋嘅直播室嗰个告示板嗰度呢就话，依家出边系20度嘅气温啊，睇落咧唔系好冻哦，啊，但系呢嗰、那个感觉上呢天阴阴咧，硬系觉得咧湿湿地、冻冻地咁嘅。嗱，如果你咧真系怕冻嘅人咧，嗱，我话梅咧，话你听，我哋做人咧，有几个部位咧，真系要特别啦，系要注意保暖嘅，因为有几个部位咧都系特别啦，系容易冻亲，又或者系好怕冻嘅、哦。系啦，嗱，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你条颈， 哦系啊， 系啊， 系啊，条颈咧真系好容易咧就会咧冷亲嘅，因为咧好多血液循环嘅系统咧都会经过嗰度啊吓，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咧会搵条颈巾咧就包住条颈咧嚟到护住佢啦，唔使惊冻。另外。你个膊头啊，唔好露咁多膊啊 ，Barbie 吓、啊。 知道知道， 系啦，尤其是冬天嘅时间，因为咧你个膊头咧都系好容易咧会着凉同埋去怕冻，所以咧平时瞓觉都要冚被嘅时间咧要冚过，冚、过个膊头，知道未？ 知道。 好啦，仲有你个背脊，背脊好厚啊。吓阿欧，唔系芭比吓，虎背哇、啊、吓，系咁咧，其实背脊咧都系好容易咧会系冻亲噶，咁所以咧都真系要点样照顾啊？有冇嗰啲咧？好似龟壳咁样嘅背心啊！ 哦，龟背系咪？ 系啊，龟背啊，唔系图嚟噶，系衫啊。嗰啲背心着噶嘛，件咁咧就可以保住个背脊啦，唔怕冻啦，系咪？仲有个土池都好容易会冻亲。 土池好少露池装嘅。 系啦，咁所以呢个唔使教啦吓，自己遮住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冬天上有分，有六大部位啊，你咪冻亲啊！ 芭比今日 hashtag 系女人唔保好易老，识得保暖身体好啊！ 保暖做得好，你都做得到。 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凌子维祝福咁多位叔伯舅父做咩都唔使靠估啊同埋最紧要嘅就係听实师兄祠堂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如果你不想再被他控制如果你不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很想改变 咁你更加要决绝同烟仔讲分手啦。无论系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同身边人嘅健康，系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开始新生活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阿明犀利，冇见成年 fit 咗咁多嘅。 使乜讲啊，我去年答应自己要操返 fit 啲㗎嘛。 想好似你咁 fit， 有咩秘诀先？ 从今日起每个星期做返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每日食最少三份蔬菜两份水果。 咁唔难啫，我一于跟你做返个健康香港人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又返返嚟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已经係9:00啊，就嚟07分 吓， 仲係06啫，係。好，咁今日星期一啦，咁我哋需唔需要呼吁下啲听众朋友又嚟登记预约定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好日子呀、 今日呢 小白。 都之前都講過㗎啦 ,2019 年呢最後兩個名額都已經呼咗啦。 係 啦，咁如果寄望明年啦 ,2020 年呢亦都歡迎聽眾打電話上嚟預約嘅。係啦，不過1月1號呢好似已經被人 book 咗啦。係啦，仲有其他日日都好日啊。 好嘅，咁可以稍後嘅時間打嚟下，咁等我哋講多兩句先。跟住先至好打嚟，因為我哋冇手接電話而家。 係啦。 係呀，冇人手啊。 我哋三個啫。 係呀。 我錄緊音咪呀。 係啦。 好，咁我知道星期一呢就會九點過後啦，小白都會有一啲係同親子教學方面嘅一啲嘅話題呢同我哋分享嘅。 冇錯。 每一次呢都有唔同嘅專家啦，或者一啲嘅朋友啦，去同我哋去講解啦。咁今個禮拜又輪到啲乜嘢嘅專家，又或者係講乜嘢話題。 係，今個星期呢就阿202啊女校長咧就會上翻上嚟啦，哇都有成一季啊冇上嚟啊，咁啊上嚟嘅時候就同我哋講 上嚟即係咩咧？ 上嚟我哋節目嗰度做嘉賓，同我哋分享下呢個生命教育嘅重要性啊！ 嗱、嗰個上嚟係咁嘅意思， 啊、聽下啦，聽下啦，啊打電話上嚟1872388啦， 而家可以啊， 係啦，而家可以啦。 晨光第一線，親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亲子百分百咧，咁我哋就想同大家咧就讲下啊，而家啲好多嘅小朋友啦，咁啊喺新嘅一年嚟紧啊，新嘅一年嘅时候咧，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啊，无论系品行啊、德行啊、成绩方面咧，都可以有一个大嘅跃进，令到大家咧可以不断咁样进步嘅。咁所以今日咧喺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咧，就邀请到啊家长教育资源中心嘅总监啦，以及咧就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领导研究中心啊讲师吕玲仪吕校长咧就上到上嚟嘅。早晨啊，吕校长。 早晨，各位。 哇，有段时间咧冇再邀请你 上嚟，系啊， 一有机会即刻咧就揾翻阿吕校长上嚟啊做访问。嗱，咁系啊，而家咧就叫做嗱，好快脆就会去到2020年啦， 系 咪？咁我哋好多嘅小朋友咧，可能喺或者年轻人啦，咁啊今年咧都已经即系经历咗好多香港嘅社会上面嘅转变啊，各方面啊。咁我哋嚟紧新嘅一年啦，我哋有冇啲特别嘢啊 ？for 一班可能譬如幼稚园升上小学嘅，咁我哋讲针对呢一个嘅年龄层面先，唔系冇乜时间。 難講。咁我哋可以點樣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即係專注去到學習啊，或者個人品行方面有冇啲 tips 俾到啲家長，令到佢哋培育佢哋自己嘅小朋友可以培育得更加好，另外一個成為一個有良知有良心嘅小朋友咁樣咧？ 係啊，非常之好啊，因為都就嚟又即係而家年尾2019年咧將近 啦， 咁好多時我哋都會為咗新月嚟嘅一年咧作出一啲新年嘅期望嘅，咁我哋都會睇緊咧，其實父母對子女嘅期望咧，其實每一個時間咧都會喺度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好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哇原来过得咁快喎、 啊。 我头啱啱九月开课，我们就说啊迎接新来 的一个学年啦，咁而家又已经好似作出一个中期嘅检讨咁喎、啊。咁、我哋父母其实期望呢一路都系好多时呢都系想佢即系读书聪明啦。咁、但是呢而家多咗好多父母你都睇緊佢要快高长大。快高长大的意思呢可以咁样做嗰阵时呢的而且確係要佢有好嘅體魄先至得嘅，咁所以咧喺監個讀書啊，我哋安排密密麻麻嘅補習俾佢啊，學嘢啊之餘咧，我哋要顧及佢身心靈嗰個健康嘅。 咁點做好咧？ 我就睇翻咧近來咧做父母咧，真係一點兒都唔簡單嘅、 啊。 有陣時學校嘅要求咧，佢一定要即係要即係 報銷 嘅，要完成嘅。學校對學生咧，雖然話而家已經係稍為鬆弛咗一啲佢哋個壓力嘅，但係仍然係喺度嘅。因為咧學生嚟講咧，佢有唔同嘅能力、唔同嘅對自己嘅要求、唔同嘅家庭嘅背景咧、其實就算佢哋係同年啊，受到接喺學校同樣嘅教育咧，但係佢哋遇到嗰啲問題而解決嘅能力咧，都有所差異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好多時咧我哋讲学校教育就归学校老师啦、家庭嘅教育咧就 归 父母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两者边样嘢系行先咧，以我自己浅薄嘅意见咧，我觉得都仲系喺学家庭里边嘅教育系重要嘅。 系家庭教育好紧要。 系啊， 系嘛，因为学校好多时候老师就会可能比较上着重咗喺佢学业嘅嗰方面嘅成长。咁可能譬如如果你话心智方面咧，学校唔系冇尽力嘅，但可能呢方面咧真系要家长咧更加出力咧去到帮手帮助自己嘅小朋友成长。 其实学校已经加咗好多呢啲辅导人员啦、譬如社工啊，老师自己都明白自己嘅角色咧，除咗解业就业之外咧，其实都系要喺佢哋个精神方面咧嚟到去支持嘅。但系始终嚟讲咧，无论你点加人手咧，老师嘅第一个责任咧，自己觉得咧都系要教好佢自己一堂课嘅。 啊，学业嗰啲先咯， 系啦， 系容易。 系啦， 吓咁啊，嚟紧譬如新嘅一年啦，有冇啲特别嘅方法啊，或者技巧可以俾到啲家长或者老师，令到自己嘅年轻一辈啦，更加可以咧就系揾到一个点样可以引发出自己更加多嘅譬如自卑心啊，做人嘅一种嘅方向啊，咁样咧。 系啦，如果我要即系有个比喻咧，我就系话陶行知咧，我哋中国一个伟大嘅教育家咧，佢其实成日都讲紧咧系知行合一。咁另外一样嘢讲紧咧，教育咧其实就系喺生活嘅细节。即系你想佢学啲乜嘢嘢咧，你而家喺个年轻嗰时嘅或者年幼嗰阵时咧，就会俾嗰种生活俾佢。即系话咧，如果你想佢将来嘅德行系趋向非常之理解黑白是非黑白分到啊， 品学兼优嘅又或者想咁 啊，系啦，或者佢有点子良知啊，慈悲心啊，咁你就系喺生活里边嚟到去加入啲点滴嘅，咁佢先会领略到佢大咗嗰时咧，佢就会记到呢啲嘢嘅， 就俾翻呢啲氛围佢咁样。 呢个分图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你话我话嗱，你要有慈悲心咁、得个讲字唔得，你要自律得个讲字又 唔得， 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佢学习学得好咧，其实始终都要佢自己嘅品德嗰边咧有咗分图先得嘅。我举个浅白嘅例子咧，譬如你话你要慈悲心啦，咁可能你话我带佢去做义工，但系做义工咧，我唔系净系叫佢卖旗。如果我好出色咁卖咗旗，佢唔明白卖旗嘅意义嘅背后，或者嗰间受助嘅机构咧，佢其实秉持啲咩嘅理念同埋嘅社会责任。咁你咧就同佢就算去卖旗咧，你都要分析翻今次我系帮助边个，边批人会得益。嗱，举个例，会唔会为啲伤残儿童咧？咁伤残儿童，咁你要睇翻，原来佢哋即系我哋唔系一生出嚟就系咁幸运嘅、而呢个幸运咧唔系必然嘅。咁所以咧变咗喺嗰个行动之前咧，你嘅分图咧就系启发咗佢。就唔系话我影幅相。 快啲交俾老师，哎呀我又做咗一个义工啦，我哋交代咗啦。呢个交代呢系好多家长呢系秉持一个咁嘅信念。我做咗但系做咗佢点样领受呢，点样深层度影响咗佢自己个思考呢，佢自己个心理个成长呢，其实我觉得系仲更加重要嘅。 咁家长点样可以即系更加行得细腻，令到自己喺个小朋友个成长入面咧，可以俾多啲灌输多啲正确嘅思想佢。 讲得问得非常之好啊！呢、這个魔鬼在细节，细节在于每一日嘅生活。但我举个例嚟讲咧，好多家长咧以为小朋友咧乜嘢都唔使做。最重要就是做好他的功课。咁于是回到嚟呢样样都唔使佢动手。你帮我做好功课呢，帮我喎。就唔係佢自己有个责任喺度喎。你今日嘅你自己觉得你有四样功课你可以点样安排呀、啊、咁、你想行边个先啊，佢话啊我想做英文先啊。啊点解呀，原来中文好难啊，中文个先生呢对笔画好要求好高喎、啊。咁、咁你可能要喺嗰度同佢疏通咯。有好多家长咧，其实咧就俾咗佢哋啲小朋友咧去一个补习社度。咁补习社咧，其实唔会同你照顾得咁多，佢一定同你做好啲功课，因为补习社其实都好多人系即系帮助啲小朋友嘅。咁、我自己觉得咧，喺个习惯咧，起居作息都要。即系我哋培养小朋友个自律，唔系他律。因为自律是发自他自己。 自己嘛。 他自己。 不是被人督住嘛，自己都晓得。 你那头拧住面最好就是上在学校转堂的时候、那先生啊，我现在我出去了，你不要吵啊。他那头行转背门都未闩。他同我起哄啦。 开 party 啦、 因为不是他律嘛。但有些同学呢就慢慢呢就啲先生灌输得好，他们会自律，就不是说喧哗、你可以细细声讲嘢，但系不至于 可以放松一下， 放松 癫咗咁样。 系啦系啦，咁嗰、个自律同他律咧，如果家长喺小朋友咁年轻嘅时间咧，可以培养到佢自己知道咗，譬如话佢要享受自己安排自己嘅嘢、享受一刻嘅放松。 啊，呢、這个好紧要，享受自己安排自己嘅嘢， 冇错， 金句嚟嘅呢个系。 系啊，有时佢自己嘅玩咧，佢都会觉得系一个压力。譬如我都讲咗啦，而家半个钟头你玩，咁佢要即刻 ready for 玩呢个心态，唔、容易。 系啊。 咁所以嗰个放松同埋嗰个享受咧。其实是最大的礼物，家长可以送给小朋友的。 咁新的一年咧都是很重要啊，即系希望咁多位嘅小朋友可以喺即系自己日常嘅生活上边咧，好好地去到学习。即系头先校长讲得好啱啊，自律啊，即系享受自己安排俾自己嘅一啲事情啦。如果自己唔识嘅唔紧要，咁咪爸爸妈妈去到教导佢，教导佢点样安排，而唔系教导佢做晒每一样嘢。因为我谂好多时家长就系、是。即系好似喂饭咁样，喂到佢嘴边，而唔系教佢自己攞起个匙羹，然后自己喂自己嘛。 但系首先，我哋最终都系家长自己本身要自律咯。你想佢变成咩人咧？你首先 demonstrate 啊，即系示范俾佢听，你系啲咩人？譬如你讲话，你唔好讲粗口噃。咁于是乎咧，有时佢揸个电话同对方倾偈咧，哇，好嬲咁样，冲而喂要讲对啦。咁跟住可能小朋友就 小朋友都看在眼 爸爸，你点解你讲粗口？我哋大人啊嘛，我哋大人梗系咧，你大咗咗你有之后，其实对佢嚟讲咧，每一分钟佢都系在学习中，而学习喺生活中，生活就会构成佢一个习惯，习惯变得。好咧，佢就会一个比较成功、容易成功嘅人。 系系啱啊！习惯变得好咧，就容易成功。但如果学咗太多唔好嘅习惯咧，咁人咧就容易咧就系行差踏错，又或者喺个叫做行为表现上边啊，或者判断上边咧，就容易引起一啲譬如分岔路呢啲嘅叫难关咯。 系啊，我都知道大人父母都有个压力，但系压力之中咧，你都会自己识得释放自己，从而唔会觉得教导小朋友咧系一个咁大嘅压力嘅。 系咁啊，希望大家新嘅一年啊， 新嘅一年快快乐乐， 快快乐，大家努力啦，好嘛？ 系，大家努力， 多谢 一齐加油， 多谢 拜拜。 终于感觉的信徒，灵肉女子找美好，

做新演绎有许廷铿、Edgar、陈柏宇、郑欣宜、吴业坤、谷子乔、冯允谦以及吴浩康。原曲作曲伍国敬，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微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十五位，《我们的主题曲》。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有罗启新 Cousin 噶，早晨 Cousin。 喂，早晨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喺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一晚有咩节目呢？ 系啦，今晚铿锵集咧就会讲一个事件啦，就系咧 reconnect 啊，咁究竟点样 connect 咧？咁啊，咁啊讲翻咧就政府咧一路都推动嗰啲社会共融啊， 系， 咁你以前都做好多系咪？同少数族裔有关嘢啊，咁 依家都暗地做紧。 是啊，即是怎样可以打破这个隔膜啊，怎知搞来搞去呢都硬是还有阵隔膜的。 哦、 十月中呢即是有危就有机了。咁九龙呢大游行前夕呢民阵召集人呢咪预集的。咁有新即时新闻呢就指行凶者呢怀疑是南亚裔人士。喂网上面即刻呢有讨论区呢就话喂不如去冲击呢个少数族裔聚居的重庆大厦啦咁样。咁搞到呢个社群呢都好惊啊。 哦曾经一度。 系啦，咁但系咧，佢里边嘅社群领袖咧，就有 Jeffrey 同埋 KK 嘅决定扭转局势啦。咁啊，即系同香港人 connect 咁样。 系， 咁啊变咗咧喺嗰个阶段嘅时候，大家都系再关注翻就系、是，其实好多少数族裔咧、基本上佢都系一个土生土长香港人嚟嘅，咁样系啦，咁样嘅今日咧，铿锵集就会讲翻呢个事件啦。系、啦，咁而去到呢、這个 喺八点半夜晚嘅时间。 啊，咁原来系咁呢个环节咧，就会有九九领养系列第一击，括弧唐狗。 哦，即系唐狗都喺呢个领养系列咧，都经常好似被忽视咁样嘅。 系啊，咁睇下咩啦，咁啊，因为而家我都即系见到咧，因为越嚟越多人咧会养唐狗， 系咪啊？多咗啊，咁啊好啦， 多咗啊，即系喺呢一个即系因为我住啲近郊嘅地方啦，可能唐狗咧佢嗰个体型比较大啲啊，咁、如果你话住嗰啲楼宇嗰啲咧，佢哋又要中意啲玩具狗啊，又可以坐 B B 车，你见到唐狗坐 B B 车唔得噶嘛，系咪？佢要坐购物车嘅啫嘛， 你想将佢啲毛咧剪到圆形亦都唔可以啦， 系啊，即系你正话同佢发。唔到裝啊，所以有陣時咧，反而咧，你見到啲外籍人士咧，就好中意咧養唐狗喎，係咯、佢會我都係洋人咯，我係洋人，又養番狗咧，真係。 唔係啊，唐狗咧喺即係過去嘅日子咧，多數喺邊度見到咧？地盤咯， 哦係啊， 車房啦。 同埋我唔知道，其實我係從來都冇人話到俾我聽咧，究竟嗰啲地盤咧，個地盤完咗工之後咧， 嗰、那個糖狗去咗邊係咪？ 呢啲 secure 糖狗咧會去咗邊度咧咁樣嚇？ 真係。 咁今次呢、這個領養系列咧、原來喺呢個2018-19年度啊， 係 愛護動物協會咧係接獲咗1914隻適合領養嘅糖狗啊，係、啦。咁今次咧就係、分享一下啦，兩歲啊狗狗咧Lovely 啊。啊嘅故事，原來當初咧，即係成身都係嗰啲毛囊蟲啊， 是是牛血流 咁樣，唔知啊。我有時喺街度見到嗰啲地盤度行出嚟嗰啲，其實都好多病痛嘅。你見到啲皮膚唔好乾淨咁樣 嚇，都唔係照顧得好好嘅。 係啊，咁另外啦，咁就有呢個行遊香港咧，就係阿輝 Sir 咧，今次帶大家去邊條古道咧、就叫苗三古道啊。 哦，去邊個？ 你唔好諗住會撞到阿苗條偉三哥喎、阿苗三古道呢原來喺烏蛟騰嗰度啊。喺烏蛟騰出發，點解叫苗三古道呢？因為呢會喺上下苗田呢再行呢一個三亞村呢，係啦咁樣，所以又有一路咁有冇去到呢？有啲客家美食㗎喎、 又係客家。 佢咁香港啊歷史悠久嘛，客家咁，所以好多客家村嘅川菜食嘅， 可能都係平時如果喺烏蛟騰啊，你話係咪 係啊， 喺嗰度都未必 有留意有个咁样嘅村落喎、 哦。係啊，烏蛟騰我哋成日都係聽到 Didi 讲唔知边度塞車去到烏蛟騰㗎啫嘛。係啦、啊。咁跟住呢另外呢港人港女呢就有一个呢未旅游博客啊同埋专栏作家呢吴伟霆呢佢、就会讲下土耳其中部嘅叫做卡帕多奇亚嘅经历啊。喂我上网睇过卡帕多奇亚呢啲相真好靓。即係佢好似一個平原下面有啲峽谷啦，但係咧最特別嘅咧就係佢有一啲咧喺峽谷下面咧有啲尖塔啊， 尖塔 係啊，個尖塔咧其實個形狀有啲似嗰啲咩嗰 咩 即係嗰啲 金字塔 竹生啊， 哦， 個頂尖嘅喎，跟住就有啲人咧喺嗰個塔嗰度咧即係。一啲窿啊嚟居住，咁远睇咧，净好似啲雪糕车有小矮人啲城堡噶。 咁得意，好，听到呢度先，多谢，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假如北韩进行远程导弹或核导弹试射，美国将采取行动应对。又指北韩领袖金正恩如果采取这种做法，美国将非常失望。北韩早前将年底定为最后期限，暗示如果美国不让步，包括取消对平壤的制裁，平壤可能恢复试是恢复测试远程导弹。有北韩官员曾经警告，美国想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完全取决于华府的选择。今年圣诞节已经过去，美朝紧张关系未见缓和。奥布莱恩表示，他不想猜测北韩有关圣诞礼物的威胁，形容华盛顿的工具箱中有很多工具可以回应北韩。乌克兰和亲俄分离分子交换俘虏，涉及200人。乌克兰政府接收76人，亲俄分离分子据报接收大约124人。乌克兰和俄罗斯当局同意今次交换战俘，希望借此改善双方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半岛在俄罗斯支持之下举行公投，民众支持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乌克兰政府、美国和欧盟等不承认公投结果，指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乌克兰因此同俄罗斯的关系恶化。俄罗斯支持的武装分子之后在乌克兰东部接近俄罗斯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发动叛变，超过13000人在冲突中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普京感谢美方透过情报机关分享信息，帮助俄罗斯阻止恐怖袭击。报道话，应俄方要求，美俄两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讨论一系列共同关心的议题，双方同意继续开展双边反恐合作。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话，局方借助美国提供的情报，成功识破一宗计划在新年假期对圣彼得堡公共场所发动袭击的阴谋。也门安全部队在当地星期日在运动场举行阅兵仪式期间，遭到胡塞武装组织的导弹袭击，10名士兵死亡，25人受伤，4人因为涉嫌向胡塞武装提供情报被捕。也门南部的达利亚省省长表示，安全部队当时为新招募的成员举行结业典礼。胡塞武装在该省北部地区向运动场发射导弹，安全部长部队说导弹击中观众席，发生剧烈的爆炸，当时部队高官已经离开。去年12月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在联合国斡船之下，就停火和战俘交换等议题达成共识，但没多久之后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今个星期中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94点，跌30点，成交金额3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7点，系跌5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3.8跌2毫，宝龙商业新上市报9.65，阿里巴巴210.4跌2.4。 贵州银行2.45元，友邦保险81.45元升五毫，中国平安91.95元跌五仙，盛明地产5.56元跌两仙，建设银行6.74元跌两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日元109.37，瑞士法郎0.973，澳元0.699，加元1.308，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3,717点，跌121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4.65美元，卖出1,515.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正常的，去尖沙咀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由于慢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天水围区有拍摄工作，由现在至到黄昏的6点，天水围的天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天盛苑和天水围医院对出一带暂时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雄医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朋友，你咪乱掂毒品 ，Say no to drugs。 潮流就兴网购啦，特别系呢一啲大时大节，我哋都会有机会由外国订购食物啦、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者系指甲嘅外用产品噶。如果你都有呢个习惯咧，咁你就要留意一下产品嘅包装啦。如果有 hemp、THC 等等的字眼，又或者是大麻植物的图样，就是属于大麻产品了。即使货品来源地可能将消遣用的大麻合法化，不过我 Eric 就提一提你了，如果你将这些产品带回来香港，就有机会触犯法例，所以买东西之前记得看真一点。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不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朝早9:38嘅时间啦，吓咁啊，开始晨光第一线 呢一个环节，我的享乐时代。咁啊，直播室点下人先吓，有啊，啱啱讲完嘢嘅小白，有我讲紧嘢嘅彭仔，有啊 O， 系早晨， 仲有 Barbie 响树 喺度嘅。 好啦，嗱，今天咧就交俾阿小白讲你嘅享乐时代之前咧， 点啊？ 有一样嘢咧，都系本来都系享乐之一嚟嘅，去听呢个音乐会系咪？咁但系咧当中嗰个嘅情感咧系会有一丝嘅忧伤嘅。咁啊，因为咧就原来咧有一个嚟紧有个音乐会咧系纪念啊黎小田先生嘅一个作品嘅音乐会。 嗯， 系吓嚟紧喺一月头嘅时间会有一个咁嘅演出啦。咁仲有好多朋友咧，就都系佢嘅好朋友啦，以至到喺乐坛之中咧，都系一啲嘅后辈啦，都会咧就喺嗰个音乐会嗰度咧就系参与演出咧。咦，仲系同一啲嘅弱势社群嘅小朋友学习音乐喺呢一方面嘅教育咧有相关嘅即系谈到添。咁呢一个都系一个有意思嘅活动啦吓。咁即系要追忆，要怀念呢一位嘅乐坛巨匠嘅话咧，咁乐迷们咧可以自己去揾一揾啊，喺呢一个演唱会点样去支持啦吓、好啦，咁但系有另外一啲咧，就阿小白咧向来都好支持嘅，就系、是、日本文化 吓。呢、个咧就真系文化，大家可以有机会咧试一试睇啱唔啱自己嘅嘅嗰个喜好啊吓。咁今日想讲呢个享乐时代咧，就系同一啲 collection 有关嘅。咁系啲咩咧？竹啊藤啊，最主要都系竹嚟嘅。咁佢呢個日本嘅竹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用具啊、家具啊，即係同我哋中國嘅藤器其實都一樣啦，可以扭好多唔同嘢嘅。咁我今次咧，其實上一次去日本嘅青森嘅時候，就見到一間嘅鋪頭，其實唔係淨係得青森，即係成個嘅日本嘅地方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咧，係好特別。佢特別原因唔係因為佢哋係連鎖，就係、是、因為佢哋每一間都係獨立經營，而佢哋嘅年份咧係講緊，譬如我今次揾到呢一間咧，係由江户開始， 即係老字號啊， 非常老字號嘅。咁變咗佢哋係叫做一代傳一代，去到而家都已經譬如六代目啊、七代目，即係第七個繼承人，佢哋都係一直以嚟喺同一間嘅鋪頭、同一個位置、同一間嘅房入邊咧。就係積積積積 代代相傳， 代代相傳啦。咁啊，去到咧就做呢一啲嘅藤器啊、竹器啊。咁去到今日咧，都已經技術就當然發展得好純熟啦。講緊係佢哋手工藝嗰個嘅技術，而唔係全部啤出嚟 嘅 嚇。 即係佢哋可能由最初嘅係真係諗住整啲竹攞啊，愛嚟係做啲小買賣，到後來發展到今時今日咧，就變成為一種手藝，係有啲藝術性質咁樣喎。 呢、這個手藝係咪咧？嗱，我而家直播室首先就 即係愛嚟欣賞多過攞嚟你攞出街裝生果啊、買菜啊咁樣啦， 係 嘛？ 呢、這個咧其實我而家直播室拎咗一個咧，就係花樽嚟嘅。咁佢花樽咧有兩件組件，一件組件咧就係、是。外面咧就見到個花樽啦，有一個好似扶手咁樣嘅手環，係啦，手環咁佢咧就可以拎住呢一個藤製嘅花樽，咁佢就高身型嘅，望起上嚟咧就似係製一支長型嘅酒咁樣嘅，咁啊入邊第二個組件咧就係一個嘅竹筒。真系竹筒啦，咁入边可以放水嘅， 空心嘅， 空心嘅，系、 那、 啦、個，咁但系就唔穿嘅，咁佢就可以俾啲人咧放水，然后就插一支或者两支嘅花喺上边。咁、其实呢一个嘅花樽嘅设计咧，即系可能头先朋友都会哇，原来 佢嗰个竹嗰个直径都好似大过 4 cm 到啦个直径， 系咯， 系啦，咁所以就唔可以挤花挤得好多嘅。但系原来呢一种 一个5蚊银都掉到落去， 系啊系啊，但5蚊银掉咗入去就用。 攞唔翻出嚟， 系啊，攞唔翻出嚟，系啦，咁唔好意思。咁但系咧，原来以前咧，啲人咧已经系用呢一种嘅设计，去到咧就系做装饰或者我嚟装花嘅。所以呢一类型嘅铺头咧，系佢哋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将以前可能我哋睇嗰啲历史文献啊嘅一啲嘅摆设咧，系到今日佢哋都仲系做紧、而我哋系可以用一个可能唔系好贵嘅价钱，譬如呢、這、一个讲紧都系。1000 yen 咁樣，即係可能70蚊咁樣，咁你就可以咧，買到以前嘅 嗰種嘅 手 工係啦，咁但係就而家新製作嘅、哦。好啦，咁呢間鋪頭佢 有啲非物質文化遺產感覺， 冇錯啦，就係有呢一種咁嘅感覺啦。咁全日本都有唔同嘅鋪頭，大家可以自己去揾嘅。咁仲有咧，就係佢哋呢個鋪頭咧，佢有好多實用嘢嗱，呢個就叫做擺設啦，花樽嘅擺設啦。佢有啲咧實用到係，譬如日本有啲地方落雪啦，咁、落雪佢哋有一啲嘅叫做雪靴咧，佢直頭好似以前嗰啲。咩甲河啊、伊河啊嗰啲忍者，咪、哦、有一種忍法叫水蜘蛛，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水蜘蛛就喺嗰、那個， 我知啊， 未聽過 水上漂，類似 唔係唔係水上漂， 水曱甴我聽過， 水蜘蛛咁。真係叫水蜘蛛，因為佢咧有兩隻兩隻好大隻嘅木嘅，嗰隻鞋咧就好大隻嘅，咁佢就踩上去之後，個人好似好牙炸咁樣。但係佢就係用 有啲似阿歐講嘅水上漂咯， 水上漂就喺唔著嘢喺上面， 好似滑行啊嘛。 佢係滑行嘅，但係呢個咧喺水上面行嘅。如果以前有睇《忍者小靈精》咧、 哦， 就應該會記得。咁佢咧就水蜘蛛就喺個水面上面俾啲人喺度行路嘛。 哦，有幾大塊啊？ 佢好大塊，真係好似兩個嗰啲人哋果欄嗰啲咁樣一大嚿嗰啲 個攞 個攞。咁佢就兩個咯，就好牙爪嘅雙撲手咁行路行到，咁佢咧就俾啲人喺啲水上邊咧就行下路嘅。咁呢一類型嘅設計其實由以前咧到而家都有。 好難想像喎，即係水蜘蛛。 係啊，水蜘蛛。 咪兩個攞咁咯，佢話。 係啊，所以行起上嚟好牙爪，佢唔 綁喺只腳度啊。 佢係好似鞋咁樣著上去嘅，即係你使唔使著一隻鞋？ 但係又好似個攞， 即係你有冇著上腳體驗一下？ 但係嗱，呢間鋪頭咧就冇水蜘蛛，但係咧我有張相咧，佢就有一個專喺雪地行嘅雪爪。 哦， 咁我哋平時 又點用 咧？呢、這個雪爪都係譬如我哋著咗一對，譬如著一對 boot 啦。 係， 然後佢咧就喺呢一個嘅雪爪上面，佢有一個大嘅 係 類似橢圓形咁樣嘅嘢嘅，佢就將你個鞋咧就綁住咗喺呢一個嘅叫做藤靴上面、其實幾個竹嘅啫。咁、就綁住咗之後，你就可以喺雪地嗰度行咧，咁、就唔會跣親啦。咁喺啲譬如有積雪嘅地方咧，都唔會跌親。即係呢一類型咧，好實用。亦都係由以前江户時代流傳到今時今日咧，都可以喺呢一類型古舊嘅叫做竹藤器鋪頭嗰度咧見得到。 係阿蕭伯啱啱講嘅呢個即係雪地用嘅咧，佢其實係有啲似係一個藤圈啊，不過係一隻腳咁嘅 size 嘅藤圈係咪？ 冇錯。咁、我其實咧喺當地我仲買咗啲禮物，不過我其中有一個 咧就唔係我哋送俾，係咪？ 係俾我哋睇下，俾我哋睇下。 呢兩個其實咧玩具嚟嘅， 竹蜻蜓啦，呢個係 呢兩個玩具點解我咁有興趣咧？因為第一我買翻嚟俾仔仔嘅，就想教到佢咧，就唔好淨係掛住打機。其實有好多傳統嘅玩具都可以玩得好開心嘅。咁第一個咧就係竹蜻蜓啦。咁其實竹蜻蜓坊間都有嘅。咁但係呢個竹蜻蜓咧，係真係竹做嘅，係、啦。咁佢咧係用以前都係老土啲講，有江户嗰啲技術咧去到做呢個竹蜻蜓啦。咁其實好平， 即係一支棍仔，一支 棍仔係啦， 就嗰支棍。咁然之後個頂就有一塊好似車葉咁樣， 直升機嗰啲 係兩塊啫， 兩塊咁樣。你隻手一轉咧，佢就飛到好高嘛，細路仔好開心，我又好興奮咁樣嗰啲咯。好啦，咁另外有一個咧，就有少少遺憾啊。點解咧？因為係啊。 边忽烂咗咧？ 你见到咧， 裂开咗啊！ 佢呢个咧有个名叫做文艺水铁炮，咁 系咩嚟嘅咧？嗱，而家阿小白手上咧就揸住一个好似万花筒咁样嘅 size， 一个圆筒， 系啦， 系竹筒嚟嘅， 竹筒嚟噶。 哦，咦，同头先我哋形容嗰个五蚊银掉得落去嗰个差唔多， 差唔多大， 呢、 再大少少， 系啦，就个 直径再大少少， 直径我估都有6 cm 呢、這个。咁佢原本咧就好似我哋去嗰啲玩具店咧，大嘅玩具店挤唔到入去噶， 试下啫， 试下啫。 咁佢咧就系嗰啲 攞嚟做咩 啊？桶嘅水枪嚟嘅， 即系点 啊？嗱，你估唔到，原来咧以前即系成百年前嗰啲日本人咧，佢哋 小朋友 系啦，装住啲水喺个喺一个 喺个竹筒。 竹筒嗰个身嗰度啦，跟住另外仲有一个嘅部件咧，佢咧就系呢支应该点样形容好咧？ 有一支好似咧你打鼓啊，打鼓嗰支鼓棍咧， 个头系咁样嘅， 但系打中式嗰啲， 凤阳花鼓系啊，冇错啦，嗰啲鼓棍， 凤阳花鼓咧，咪揸住支棍仔，然之后个棍头咧一个 包咗啲布咁样， 一个波咁样嘅咧， 包咗啲布咁样嘅，咁佢咧其实就系将啲水入咗入去嗰个嘅竹筒个身之后咧，就将另外嗰支部件咧就放入个竹筒入边，咁佢喺个嗰个外边嗰个竹，其实佢有个窿窿嘅，咁佢就可以滋啲水出嚟，咁即系。 原來 係㗎， 冇錯，古代水槍，咁呢個 就逼啲水出去， 係啦，水鐵炮。咁不過可惜咧，因為呢個我拎翻嚟嘅時候咧就爛咗， 運送嘅過程之中啊，係 啦，我自己就非常大意呢、這個，咁我已經聯絡緊嗰間公司問下佢可唔可以我網購買翻一個新， 可能係冷縮熱漲啊，唔關你事， 唔係啊，我肯定係我自己唔小心撞 咗， 係啊， 佢梗係啲行李鬼咁爆啦，真係呃爆咗咯， 應該係咁樣呃爆。 小白呢個傳統嘅技藝咧，我哋真係去到日本咧，好少見得到。我哋通常去日本唔係食嘢 shopping 噶啦，但係呢啲真係手作嘅傳統嘢，我哋就少 會唔會好難揾到㗎呢啲？ 其實上網你揾翻譬如江户啊、物品啊、傳統啊呢啲字眼咧，或者你揾老店呢兩個字，咁 但又會唔會 鋪得出翻嚟？ 但又會唔會太多咧？ 唔會嘅，唔會嘅，係啊，因為佢哋啲。呢一類型嘅傳統咧，要屹立咁多年咧，都係每一個縣可能講緊都係得可能都係幾間到十間咁樣。 咁佢哋又生存到喎，嚇好嘢喎！ 係啊，因為佢哋當地 賣好平啫嘛，呢啲嘢。 係啊，譬如我講緊呢個水鐵炮都係又係大概1000 yen。 咁佢可以活到或者養活咗幾代人喎？ 係啊，因為佢哋嗱第一。 那個 檔口個租啊唔使俾嘅， 精神喺邊咧？ 個精神就係傳承。哇！ 係咪有政府補貼啊？想問 佢哋呢個應該冇政府補貼嘅，不過咧政府就經常都會帶好多嘅外國人或者幫佢哋做多啲宣傳，即係當係文化遺產咁樣啦，大家去欣賞一下，去感受一下咁樣，咁希望有啲生意啩，我估佢哋咁見佢哋都咁多年啦， 即係導遊帶佢去買嘢嗰啲啊。 但係導遊又唔會帶喎， 真啫，阿珍 深度遊睇下會唔會嚟緊有多啲呢類型咁樣嘅團咯，大家自己留意下咯。 啊，咁啊，中意去到咧旅行嘅時候咧，再揾人哋啲文化嚟到去學習啊、欣賞嗰啲朋友咧，就可以好似阿小白咁樣打啲關鍵字係嘛，先搜尋咗先， 係啦， 去到當地再發掘。 係啦，咁啊有啲咩唔識路嘅時候咧，就喺地圖嗰度打出嚟，地圖都會教你去噶啦。作品啊，嚟自佢哋呢一对啊，广岛嘅三人女子组合叫做 Perfume 嘅歌曲啊，《细些再生》。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已经有啊，我哋嘅听众喺电话旁边啦。 早晨啊 ，Patrick。 Patrick， 早晨， 欢迎你，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有个点唱相啊，点俾边个听？ 哦，当然点俾我太太听啦，因为昨日系我哋结婚29周年，咁、今日系12月30号，咁个30嘅意思咪九号有意思啊，迈向30周年啊嘛。 系啊，昨日系29周年，祝29年，今日第一天迈向 30，踏入32 嘅第一天。哦，迈向吓，几有意思啊！咁同太太咁耐日子啦，啊，梗系有啲开心啊，唔开心咁噶。通常人哋就会问啦，啊，你哋嘅相处之道系点噶？ 其实呢条问题我已经预咗答案嘅， 咁请讲啊，唔好晒啊，谂咗啦。 我冇啊，其实我谂好多听众都讲过，咁但系咧，我有一个谂法就系、是，我哋嘅太太或者夫妇啦，看似好似好熟嘅，但系唔好谂住佢系必然受到我哋嘅脾气啊，或者我哋尖锐嘅语言啊，或者我哋好多好多嘅点讲咧，好多嘅批评啊。其实咧，我哋都要留意翻咧，即系夫妇之道咧，我相信都好重要咧，就系相敬如宾，即系大家要保持一个。好好嘅關係，但係咧最重要咧都要留意翻我哋講嘢咯。有陣時可能我哋已經覺得佢太熟啦，係我老婆受得起嘅。咁換句話嚟講咧，有陣時我哋真係要小心講嘢之前用個腦行先，諗清楚呢句説話佢啱唔啱聽先。同埋咧真係有陣時要讚下佢做得好食嘅嘢，好靚嘅嘢，著得好靚，真係要讚下，因為人都係需要讚嘅。因為正如大家都明白到啦，即係對方點會收到你發脾氣裡面嘅真正語言啦、主要都係聽到啲唔開心嘅說話啫。咁我覺得呢度好重要囉。咁大家都係互相相敬如賓啦。咁偶然咁老公都要識做啦，做下啲買下啲小禮物啦，做下啲驚喜啊，或者咦覺得佢真係有需要幫手，或者唔需要幫手嘅時間，例如車下去翻工啊，雖然唔啱路啊，咁換句話嚟講咧，增加大家嘅情趣。 係啊，仲有啊，我覺得咧都需要講多謝啊。 係啊，有啊， 係啊，有陣時啊，即係佢整餐好餸你食咧，你都要多謝。多谢你的太太或者多谢先生啊，我呢两夫妇。 Patrick， 你都好识讲嘢，头先听到哇，好似家庭议会咁啊，讲到系咪先？ 咁啊好， 好好啊，咁啊。 咁有冇啲咩嘅寻日啊庆祝嘅日子已经做咗啦？ 哦，咁啊，当然老婆整咗餐靓饭我食啦，就煮咗海南鸡饭。 哇，系咪去埋骨啊？海南鸡饭 系啊，冇错，去埋骨啦，因为即系去骨海南鸡饭好味啲噶嘛。 哇，好残眼啊！ 我就 好 好想食埋嗰啲酱咯， 谂起都好 食啊！有嘅，有黑豉油啊、姜蓉同埋一个新加坡嘅辣椒酱。 哇，咁你又幸福啦吓！ 当然啦， 今天咧你又特别拣咗一首歌啦，呢首都系非常之。冧嘅情歌啱晒啦，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要再同太太讲埋嘅？ 我当然啦，我会同我太太讲我去啦。其次嚟讲就大家开心心继续生活落去啦。 拣咗呢一首歌，不如你自己介绍啦。 我系拣咗张学友嘅《爱是永恒》嘅。 系好，咁啊 ，Patrick 呢一首嘅歌，你太太一定会收到啦。 冇错，多谢晒咁多位， 大家咁啊， 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咁啊， 都祝你新年快乐 ，Patrick。 好啦，迈向更加多嘅30年啦，拜拜。 多谢晒 ，OK， 好，拜拜。 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